今晚呢個講座時間咧就大概係兩鐘頭到啦。咁我相信大約我哋九點半鐘到就會係完結個今晚嘅講座嘅。咁我哋嘅程序咧就好簡單嘅啫。咁首先當然請何俊仁咧就先做一個引子，同大家分享佢嘅睇法。然後咧就有啲時間留翻一俾大家嘅。咁大家咧稍後上可以提出你哋嘅提問啦，或者係啲發表你啲意見，大家一齊去即係一種分享咁樣樣。咁咧就我覺得就唔使一定拘緊嘅，即係但係一來又唔係好多人啦，二來我哋希望咧就管住一個即係探索同埋討論一種嘅精神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輕輕鬆鬆啲咁樣樣啊。咁都無論點都好啦，咁我哋首先咧就再多謝何俊仁啦，就先請何俊仁，你又可以再引子同大家傾下偈先，好唔好啊？ 好啊， 唔該。 大家好，就好高興咧喺支聯會呢個一系列嘅大家認識現代中國嘅論壇嗰度咧，同大家交流一下咁樣。咁就今日嘅題目咧係從辛亥革命到八九民運。咁其實呢個議題咧，即係帶嚟好多唏噓，係咪啊？即係百幾年嚟，其實係我哋如果稍微大家關心歷史咧，都知道即係我哋睇到中國人為咗奮鬥自強嘅血淚史，為咗只係建立一個係使到中國人真係可以站起來，有尊嚴地喺世界上高啊，係成為一個真係不但只係可以受到尊重嘅民族，而最緊一樣嘢就係每一個人都應該係受到平等嘅權利，個人都享有一個應該有嘅尊嚴，同埋咧可以追求到自己幸福。咁但係呢百幾年咧，真係好可惜，真係好多破碎嘅夢。咁但係幸好咧，就係我相信我哋大家都仲有一股追求呢個夢想嘅熱誠。如果唔係咧，就唔會大家都今日即係都可以坐喺度，或者喺好多日子場合裏邊咧，都見到大家。咁咧，我辛亥革命呢個題目咧，當然係一個好大嘅題目，其實八九民運都係一個好大嘅題目。咁正正呢個題目大係一個咁大嘅題目咧，我一定要宏觀啲睇成個歷史發展嘅潮流，呢點係非常之重要嘅。我始終覺得咧，就係我哋睇事物咧係要有歷史觀。如果冇歷史觀、冇歷史感嘅話咧，我哋只係將個眼光係好淺窄咁樣睇到我哋嘅周圍，睇到好短嘅時候，睇到好短嘅時空嘅話咧，咁我哋事實上高，我哋係有好多好多限制，同埋咧係失去咗好多唔直接遠景，而係呢啲即係我哋應該有嘅遠景，而支持到我哋嘅意志，同埋咧係以及咧就係為我哋咧係帶嚟智慧，同埋咧係好多我哋嘅承擔，咁呢啲都係重要嘅。嗱大家知道以往中國呢個係一個以為即係我哋嘅國土就係喺天之下啊，天下就係中國啦。咁啊以為係世界嘅中心，咁大家知道啦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咁啊其實幾千年嚟咧，二三千年嚟，中國人嘅史觀、歷史嘅觀念咧，就是、一個循環史觀，大家知道啦。就覺得係呢個治亂、這個盛衰係一個循環咁樣不斷循環。呢啲係咁耐，即係喺古代嘅史學家係咁嘅思想。咁但係呢個咁嘅循環史觀咧，係到中國同世界有所接觸，咁咧就係開始有所改變。嗱，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如果了解中國現代嘅發展咧，一定要了解中國人嗰個思想啊，個枷鎖點能夠打開，受到即係世界上高所謂新嘅思維啊、新嘅知識、新嘅這個價值觀所影響。咁所以咧就係、是如果係讀過歷史知道咧，有幾個人物係相當之重要啦、其中一個就係魏源啊，即、就、係、 即係佢能夠啊嘅海角圖之能夠將中國嘅眼光睇到世界。另外佢哋嚴復，嚴復就係將外國好多嘅新嘅政治哲學，即係包括到呢、這個Mill 啊等等嘅 Bentham 啊嗰啲咁嘅思想咧，係帶到嚟中國。咁但係咧喺當時嘅知識界嚟講咧，當然係有所影響，但係真正影響到社會嘅上層咧，就反為咩嘢咧？而係因為經商所帶嚟嘅衝突啊！咁即係其實嗰陣所謂全球化已經開始咗啦，其實十七世紀已經慢慢地開始有接觸啦嚇。咁、啊、慢慢地，但係真正嘅衝突咧就19世紀，大家知道。咁啊，呢、這個就係外國人係要逼中國打開到門經商啊！佢因為有一個貿易上高嘅逆差，咁所以大家知道都好熟啦。誒、啊，跟住啊呢個鴉片戰爭啊，咁亦都係有好多次嘅戰役咧，都係咧中國咧係被逼啊，係要咧面對住喺強權嘅外國勢力之下咧，佢係要咧打開自己嘅門啊，嚟到咧係即係接受呢個所謂貿易嘅主世界。呢、这個進行貿易，咁當然咧，呢個中國人嘅處理當時嚟講咧，係因為完全係唔明白，即係外國嘅世界同埋外國人嗰種力量，完全唔了解，就用翻我哋中國人傳統嗰度，同埋一種排外嘅一種即係一種某個程度係睇低呢啲蠻夷嘅心態嚟。咁但係原來發覺打仗自己百分之一極嘅，咁所以後來就有所謂麻煩地有一個自強運動，呢個好重要。我哋了解咧，其實喺近代中國史裏面咧，係有5個環節係非常重要嘅，就係中國一開咗門之後咧，開咗門咧，第一個最緊要嘅環節咧，就係、是、呢個自強運動同埋呢個所謂洋務運動，即係我其實佢一睇，其實呢個運動係兩節嘅，就係、是、自強以至到洋務運動。咁呢一個運動咧，係中國人第一個思維嘅改變。呢、這個思維嘅改變點樣咧？就係、是、覺得中國人都唔係叻得曬嘅，外國人有啲嘢比我哋強得多，咁起碼佢要承認咧，就係外國人喺利用一啲物質工具，佢嘅技術比我哋強，我哋係唔夠佢打嘅，因為咧佢哋嘅科技比我哋進步。咁咧就所以咧，佢當時第一個思維就係話咧，我即係思而之技咧，就以制而，即係我學你嘅技術嚟到咧係制衡翻嚟，嚟到同佢對抗。但係當時中國人仍然係非常之覺得自有一種優越感，覺得我係強過曬你嘅，你哋都係蠻夷之族，你只係等於以前的匈奴，你識騎馬，識射箭嚇、啊，但係咧你哋係低等嘅民族。咁唔緊要啦，我學你咁啫。但係當時咧，當時嗰陣個皇帝嗰種咁嘅心態，啲王朝嘅心態仲係一種高高在上，就同埋咧，就算係知識界裏邊咧。唔係好多人對西學係認識嘅，雖然埋嗰陣時候魏源啊、嚴復啊，你到現在我哋先認識，即係知道對中國認識咁大。但係當時嘅傳統知識分子嚇、啊、讀呢個八股文嘅考科舉嘅人係唔大部分人係唔認識呢啲嘢嘅。中國人第一個即係考到呢個所謂翰林嘅真係好認識嘅，其中最叻就蔡元培就真係西學嘅。即係其實多數讀舊書嘅人先至有權嘅，知道以前嚟講。所謂事而呢個事而優，唔係學而優則仕啊嘛，即係你讀書咧考到試上去，一級一級從呢個秀才到呢個舉人，到進士做翰林咁先做官嘅。以前係讀4書5經考試上嘅有曬規律，咁所以對西學咧喺掌握權力嘅人嚟講咧係冇興趣嘅，咁但係咧逼到埋嚟嘅就係人哋要同你做生意。你唔聽人講，跟住你用你中國人嘅方法去處理，人哋就話你唔得，你唔公平，同你打仗，發覺咧打唔夠人打，咁甚至張之洞啊，中國當時嘅兩湖嘅總督睇到哇，嗰啲船咧，佢西人嘅摩打船咧，係可以喺我哋嘅河流嗰度咧，係逆流而上嘅，咁呢個佢哋係唔可以想象嘅，當時嚟講，尤其是係比較到到中流，即係長江中流域嘅時候咧，啲水係即係你係好難想象，哇，原來可以。唔淨止係可以逆流而上，而係可以好急速上，因為用摩打嘛。以前啲人你真係要到某程度要用手拉嘅，先至上得到逆流。點解可以咁樣？咁嗰陣嚇到嘔血嘅真係。佢點解要咁樣啦？咁但係佢啲覺得唔緊要，呢啲都係技術嚟嘅啫。 咁但係知道咧，於是乎係請西人就買軍器啦，做炮啦，做槍啦，做船啦，做兵工廠啦，甚至咧低聲下氣請德國人翻嚟，請英國人翻嚟教我哋練兵。咁點知咧？到大家知道咧，到咗甲午之役咧，完全又破碎曬。一場仗變啊，法國，縱使下層嘅軍隊係好忠實，大家知道啦。如果睇翻甲午之役咧，其實那個即係中國嘅北洋艦隊裏邊嘅領軍係非常之忠實，非常之盡責。但係你個管治唔得，同埋你根本嗰啲成個嘅設備咧係落後，因為其中一樣嘢就係自己太將好多嘅三分一嘅海軍經費用咗去義和院。甲午之役咧係話俾中國人聽好清楚嘅，就係洋務運動係失敗，自強運動亦都係失敗，係唔掂噶啦已經。即係你呢套方法係唔掂嘅，你唔好以為就咁學嗰度。咁所以呢個第一個嘅即係當頭棒喝。嗱喺呢段時候嚟講咧，亦都有醖釀咗兩個運動係差唔多同一時間係發生緊喺中國歷史上高。一個咧就係、是。一個所謂叫改革的運動，我們叫維新的運動。維新的運動呢，就是當時就是有一些接觸西學的知識分子，以當然是最出名的就是、這個康有為、梁啟超、啊、兩個都是廣東人，所以後來就加到孫中山，所以說廣東人搞到他搞到他大亂、就是、好了。康有為呢在當時來說呢，當然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個讀書人啦，很有創建。咁佢咧係喺中國嘅史學上高咧，佢係最早期提出一個新嘅史觀。呢個新嘅史觀咧就唔係循環噶啦，佢係我哋進化嘅歷史，進化史觀。因為佢嗰陣時候睇咗啲 Herbert Spencer 啲社會進化啦，佢將嗰呢套嘢咧係引入去中人類嘅歷史發展嗰度，一度叫做進化論嘅史觀。咁所以咧，佢從亂世至到一個升平世、太平世，佢三個階段嘅進化，然後睇每個歷史嘅階段嘅發展嘅條件。咁佢呢啲係對中國嚟講係新嘅思維。所以當時學梁啟超亦都係一個好聰明、好叻嘅人。佢第一次見到康有為，一聽佢講呢個進化史觀係，亦都好似當頭棒喝，即係淨係覺得啊，原來可以咁樣諗歷史嘅發展。於是佢兩其實佢哋後來咧，佢呢班比較進步思想嘅人咧，就覺得清朝咧。當時出現的問題不是只是器皿，不是只是工具，不是只是技術，而是管治的制度。而當時其中一樣東西之所以借鑑到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有一定的成績，因為日本的時候的確是整個國家慢慢地的綜合國力強了上來，它整個國家看得到它 是慢慢地走向了一個現代化的發展，是很清晰的。但中國人咧就仲係如在夢中，仲係因循守舊，仲係大個個咧梳辮扎腳吸大煙，咁你點搞咧咁樣？咁所以佢呢班人咧就係公居上書啦，就係向皇帝咧係呢個請願。咁其實咧中國嘅歷史係使我哋覺得係非常之唏噓嘅地方咧，就難得嗰時候出咗個皇帝咧。就叫光绪。嗱，歷史上覺得好少一個咁嘅皇帝咧，係願意見一個平民。當然喺戰國時候係有嘅，大家知道戰國嘅時候都好叻嘅。秦朝嗰啲皇帝咧係可以，如果你係有說服力嘅，你可以有一個思想嘅政見，佢可以見你，即刻吸收你嘅意見，甚至即刻拜你做相都得嘅。喺春秋戰國嘅時候係可以咁樣，尤其是春秋時候嗰陣時候呢個秦王咧。聽到范雎話好嘢，呢個可以係呢個遠交近攻咁樣係得嘅，咁佢就好快可以拜佢做相，係一個平民，佢都可以接見你，可以聽你意見。後來個王朝咧係越嚟越同人民係個距離越遠，越嚟越咧就係、是、有一個科層嘅制度。咁普通嘅人你又見唔到皇帝，但係後來康有為都好有辦法，佢嘅陳述咧，佢嘅所謂論述嘅能力係好強。咁後來足之光緒皇帝咧就咧係非常之受到佢嘅打動咧，於是乎見佢。咁當時咧即係佢就算唔知識咗佢幾多品官，全都四品官啦。皇帝其實照計都唔見得嘅，因為係太低嘅官職。咁所以佢特別要安排啲夜晚黑，即係唔可以喺朝廷見嘅，因為 未到班，你明唔明？咁但係佢係願意接受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康有為嘅建議，同埋呢班嘅舉人、呢班雨林嘅建議咧，就係、是、好啦，我就進行一個制度嘅改革。嗱，呢個歷史上高都係好緊要嘅。當然，王安石曾經係試過，但係記住，王安石係一個首相，呢、這個唔係呢個係一個普通嘅百姓。咁佢咧後來封咗佢官，開始進行一個體制嘅改革。咁其實相嗰陣相當之係現代化嘅，即係講從教育制度啊，以至到管治嘅制度。咁你呢啲即係我唔喺度詳細講啦。咁但係當時咧，的確係一個全面嘅改革，嚟到慢慢地咧係要限制滿清人嘅一啲嘅權力。咁甚至要設立議會，進一步嘅慢慢係開始咁做。咁咧當然咧呢、這個嘅做法咧係可惜咧，皇帝有心。朝廷裏面亦啲人有啲人有心，但係更加多人係覺得佢嘅特權受到挑戰。咁啊，當然係以自己太后為首，係嘛？咁大家知道咧，亦都係喺太后嘅干政之下咧，就係、是、呢個八日維新咧就結束啦，三個月。咁咧就康梁咧就要逃離中國，咁啊接到六君子，其中最出名嘅譚嗣同咧，就係即係願意為。即係中國嘅改革留底一滴血，係非常之感人。譚志同亦都一位熱血嘅青年，亦都非常之有學問。佢寫嘅《人論》咧，有一本書咧，係亦都係一本好有創建嘅一個哲學嘅論述。咁佢即係佢用人，即係佢發揮人呢個觀點咧，係將佢結合到一個宇宙觀，一個存在論嘅睇法。咁都係值得睇嘅，真係好有創建嘅睇法。好可惜，廿幾歲死咗。咁咧就康梁要逃去外國，但係咧其實維新運動並沒有結束，因為跟住落嚟咧佢變成一個憲政運動，一個咧就係一路咧希望佢一路康有為咧啲仍然覺得咧中國你係冇條件革命，佢哋因為啲人太窮太冇知識，成個社會冇基礎，咁其實你應該好似日本一步步嚟，亦都好似學參考英國，當時佢哋就好多人都係熟悉西方歷史嘅，佢應該立憲。一步一步設立個議會，將權力交出嚟，慢慢地將個權力交出嚟咁樣。咁咧就所以咧，佢就嗌，即係一路咧就係佢所謂呢個立憲運動咧，就一路同官方一路聯繫。佢話：我哋唔好打爛個王朝，佢等佢慢慢做啦。佢如果唔係咧，你要革命嘅話咧，係個社會如果唔成熟嘅話，可能你係即係內戰頻頻，咁跟住咧就可能未必能夠建立一個新嘅秩序同制度，將個國家帶向。現代化的發展咁樣，當時佢有一堆咁嘅觀念，咁所以咧就係、是、大家知道變咗保皇黨好不幸。咁當然有段時候咧，革命黨同埋保皇黨之間咧，互相都有啲同情嘅，但係爭即係嗰個大家互相爭拗批評咧係較多，咁即係冇辦法啦。嗱，孫中山係其中一個咧，喺最早期係上書希望改革嘅，佢啲係希望見李鴻章唔肯見。孫中山喺香港長大，佢係受西學影響較大。咁而香港咧，當時真係唔好低估香港。香港咧喺嗰段時候咧，係有幾個人咧係影響咗孫中山嘅思想。其實都唔定影響孫中山嘅，其實係好似孫中山呢一類希望爭取國家能夠走向現代嘅一啲嘅讀書人。咁其實對廣東廣西一帶嘅讀書人影響好大嘅。一個咧叫黃濤，黃濤咧如果你灣仔咧。灣仔度仲有一座樓寫住《循環日報》嘅，唔知睇過未？嗱，嗰陣時其實《循環日報》嗰陣時喺嗰度出版嘅，即係唔係嗰個地方嚇。嗰陣時喺嗰個時候咧，百幾年前有一個叫《循環日報》，就係、是、黃濤嚟到咧係講係論證，以西學論證，咁又係影響好大。一個叫鄭觀應，鄭觀應咧就係、是、講即係佢好似我記得本書出咗本書叫《盛世危言》咧，就係、是、講中國。啊、又是即應該怎樣能夠走向摸索走向現代，怎樣能夠利用西學裏面的很多的思想觀念。當然還有一本呢好像何啟，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大家看看，另外一本叫《新政真傳》，我記得是何啟寫的，亦都這個何啟也影響孫中山很大。他寫了一本《新政真傳》，就說我們中國應該走代議制，一層一層選上去，樣一層一層選上去，大直選的，即是下低那層直選，然後一層一層間選上去，即是由縣省然後到是全國國家一層一層議會咁樣，咁佢即係總之咧嗰陣時候係非常之活躍嘅討論，咁但係孫中山後來覺得咧係冇用啊， 这个王朝呢是封闭的，这个王朝将自己利益挤在国家民族之上的，这个王朝是将国家当为私产的。咁所以你仲有咩嘢希望呢？就於是孫中山咧覺得唔得啦，要革命。咁當然孫中山嘅革命咧，就係1895年咧，係第一個就叫廣州起義。呢、這個咧，如果你有去民主黨嗰次搞個論壇咧，嗰陣我哋揾咗一位女士係專係研究呢、這個辛亥革命嘅，叫廖舒蘭咧，佢研究廣州革命，佢其實糊塗到不得了呢、這個廣州起義。嗰陣時候咧，就連呢班香港人走去搞咧。好似加埋楊逵雲啊，成班喺度搞咧，其實就完全係即係冇紀律，係冇好嘅計劃，咁以致到咧就係即係好隨便、好粗疏，咁啊甚至話買咗啲槍，跟住大家幫到紅色帶咁啊上船咁樣，一齊綁埋個紅色嘅絲帶，即係咁又係，跟住咧揾地方喺新界嘅連章，咁啊乜都死啦，連埋乜都爆曬出嚟啦。咁所以嗰陣時候咧嘅港督咧，其實知道曬呢啲嘢，亦都喺清朝都有唔少間諜喺香港。而香港嘅港督係最清楚呢啲，咁其中佢知道邊日呢班人喺西環上船，亦都知道有幾多槍，一好多盒嘢運咗去，跟住咧亦都知道幾多百人，嗰陣成幾百人一齊買船飛，全部20歲到35歲綁住條紅絲帶上船死先奇啦，係嘛？咁佢咧係佢通知廣州嗰邊，好陰功，即係去到咧就係、是、呢、這個革命咧就係、是、根本就一早就已經泄露曬。咁所以係個不成熟嘅革命，孫中山要坐艇仔走出嚟嘅。嗰次係，因為後來咧就去咗十次嘅革命，十次嘅。咁其實咧辛亥革命咧係第11次。咁係好多次嘅革命裏面咧，就係、是、當時我一陣間再深入啲講咧，其實辛亥革命覺得搞唔掂，要改變成個制度咧，你麻煩你要改變嘅政權，權力轉移先至有得傾咁樣。咁呢個孫中山當時嘅諗法，佢因為清朝人，清朝咧。是这个这班達佬呢是当我们是異族人来统治，其实他自己是異族人，但是他当我们是就是一种种族歧视，所以呢根本是没办法能够就是大家平等地来到呢是支持个国家，所以实行个三民主义。那么辛亥革命呢，大家知道呢如果简单讲就是如果废除就是推翻专制来讲呢，咁啊，勉強叫做成功，其實都唔係太嘅，即係一間我結論嗰度講啦。咁咧係咪叫做成功呢？一間仲可以再睇睇，因為我哋有啲叫現代皇帝，後來就毛澤東嘅現代皇帝啦。但係如果以為一個家族作為一個王朝管治中國咧，辛亥革命真係將佢終止咗。咁我呢個嘅解釋咧，就係、是、你要睇翻係顧傑康先生咧，顧傑康就係一個歷史學家。咁佢咧就係、是、曾經有一句名言啊。佢話中國嘅24史咧，就係24個嘅王朝嘅家族史，佢其實家族史嚟嘅啫嘛，邊度中國歷史嚟嘅啫？即係呢句係一個好悲涼嘅説話嚟嘅。咁但係喺辛亥革命之後咧，唯一見到成功嘅地方，我覺得先講成功先啦，就係、是、真係王朝係冇咗啦。雖然大家知道有試過2次復辟啦，係咪？袁世凱復辟，咁呢個就係失敗啦。咁啊做咗80幾日，就係咪80幾日？係八十，應該係。唔係好多日嘅，應該係80幾日，咁就完咗啦。呢個王朝。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張勳嘅復辟，亦都係好快玩完。咁之後咧，中國咧係再冇人正式稱自己做皇帝。咁啊，袁世凱嗰次就好離譜，就硬硬地嘅嗰次，係咪啊？大家知道揾人咁嗰次直情話佢捉啲人做太監啊！佢話連嗰啲技術都已經冇咗啦，因為嗰陣時清朝咧，即係佢有好多人咧識得點去。喂，將啲人閹割都有技術嘅喎，即係閹完之後唔死得，係嘛？仲可以正常生活，即係仲可以咁。但係佢原來嗰種技術冇嘅，佢嗰次咧，即係復辟嗰次咧，就又選妃嫔啦，又去揾嗰啲又做太監啦，係嘛？佢係嗰次啊，都唔知死幾多人，因為佢冇咗種技術，揾唔到啲人出嚟，真係好陰功。咁咧就張勳嗰次復辟咧係好快，亦都係數日計就已經玩完咗啦。咁咧就。中國喺嗰次雖然係呢樣嘢成功，就大家知道咧，跟住嚟就係咩咧？就係、是、軍閥割據。袁世凱根本係成為一個即係、就是、當時第一次革命之後嘅得益者。孫中山咧係一個好有理想、好浪漫嘅革命家，佢又好相信袁世凱係願意履行佢嘅諾言嘅。 咁所以佢係為袁世凱辯護，佢都係非常之浪漫地將權位係讓出嚟。咁其實咧，嗱，其實最近你大家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睇咗好多好多嘅文章啦。咁其中有啲文章咧，好似呢個許衡先生啦，如果喺呢個開放有寫啦，或者係袁偉時先生咧，咁都係好批評嘅咧，就話孫中山其實係過分褒獎咗佢啦。其實咧，成個嘅辛亥革命真係打出嚟嘅邊度同孫中山有關啦咁樣。佢根本全部咧喺1895年之後，佢全部時間都喺海外，環遊咗世界六次，去過好多城市演講籌款。佢成個革命咧嘅組織動員操作都唔係佢嘅。咁啊，黃興就係喺兩湖嗰度操作。咁啊，喺廣東嗰度咧，亦都係靠嗰啲天地會啊、哥老會啊咁樣。其實開頭係失敗嘅，因為孫中山係覺得咧，佢最錯的地方喺1895年就覺得咧，只要好似太平天国咁樣，嗰陣時你只要一陣間就好快就可以興起上嚟，佢係以為可以咁樣搞掂。咁啊，以為打咗嗰、那個廣督呢、這個廣州嘅廣督府，跟住振臂一呼，就會好多人會響應，跟住好快就可以直卷中國嘅南部咁樣。佢以為係可以咁樣。咁但係實際唔係咁樣，得好後來佢1895年失敗之後咧，佢係聯絡好多嘅組織，但係佢當時以為奪咗權就得。咁但係佢唔知道佢喺開頭嘅時候咧，佢嘅思想咧，佢革命思想咧，唔能夠深入到中國，因為你太過。而佢深入到中國只係一樣嘢，就係、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就話我要驅除鞑虏，我要咧恢復中華。咁呢樣係最強嘅。咁嗰陣時候嗰啲地下組織，嗰陣時候啲三合會好正氣嘅，唔好似依家啲咁樣就即係賣毒品。嗰陣時候啲三合會好多係反清復明，咁我聯合嗰種勢力，但係嗰種勢力咧搞個革命咧就唔係好有紀律啊！成日飲大兩杯咁啊，同個紅顏知己又講下，又要上下嗰啲咁嘅歌廳啊，上下啲咩咁啊，又要威下咁，咁跟住俾嗰啲妓女又爆出嚟，咁又拉啲人聲，係咁樣爆。咁但係後來咧，好在佢嘅孫中山其實佢其中一樣嘢係成功嘅咧，佢係成個革命嘅靈魂嚟，因為佢有成套嘅論述係好清楚講出嚟點解中國要革命，中國革命背後嘅思想咩？佢三民主義。慢慢咁提出嚟，同埋佢亦都有佢嘅建國方略，覺得中國要點樣去發展經濟、發展道路、發展鐵路，嚟到咧係提高嗰個經濟嘅生產力，然後先至真係達到國家富強。佢有一套睇法，又跟住所謂五權嘅憲法咁樣，係佢有一套睇法。咁喺海外咧係非常感人，佢見過好多人咧，曾經日本有啲人見到佢，呢個咁嘅廣東佬。又細細粒粒，咁啊係咪咁有料啊？咁就嗰種生，我今日同佢嘅孫行埋一齊，佢嘅孫係真係同我咁上一高。咁我問佢，我話你即係佢有曾孫啊？佢話你嘅曾外父幾高啊？咁樣，佢話都唔係差得好遠啊，160到啦咁樣，160幾都知幾多啦，即係五隻三字到。咁嗰陣去到日本咧，我哋就定咗好多好浪漫嘅人支持中國革命嘅啊！呢條咁啊有咁細粒，但係佢一聽完佢講咗直話。就個個服曬五體投地，跟住支持革命，佢好犀利嘅演說能力，同埋好感染嗰啲人。咁所以咧，其實成個革命佢係靈魂嚟嘅。你唔係有呢個咁嘅人去到鼓動呢個革命，俾佢到哲學咧，係唔會好似雨後春筍建立咗咁多革命組織。嗰陣時好多革命組織喎，唔係淨係廣東省，去到兩湖嘅時候咧，咩共進社咁好鬼多嘅，而同埋咧係深入去新軍。其實佢諗起成功嘅地方咧，辛亥革命點解啲有得打下咧？是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入了新軍，新軍就沒有，大家後來知道呢，武昌起義就是新軍作反而已，其實但是操作都很差，有改旗啊，一陣就無端就爆炸，即是亂到七彩的。那麼連那個乾仇應該是起義的那個將領呢，都嚇到自己要走了去。其實黎元洪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黎元洪是一個完全沒有準備的人，亦都是一個歷史看回他呢，是一個沒有才能，亦都不是一個 有一個很有理念的人，但竟然歷史就變咗呢個係辛亥革命嘅，即係嗰個所謂當時操作嘅領袖。咁其實都唔係靠咁樣喎，當時仲有一樣嘢係即係所謂雲南嘅鐵路啊，所謂補鐵運動係最緊要。當時咧就係、是、因為冇鐵路搞唔得掂，咁所以啲商人自己就起鐵路，揾啲外國人一齊合資嚟起鐵路。咁點知嗰陣見到佢唔錯喎咁樣。清政府夾硬想將佢國有化，咁啊搞到咧，四川嗰度咧就係有一個保路嘅運動咁啊，所以搞到咧就 人心非常之背向清朝。咁當武昌起義成功之後咧，咁啊都未贏過，嗰陣北軍跟住落嚟啦，想要呢個平復叛亂啦。咁跟住咧，國即係呢個保路嗰度咧，引起到咧全個中國好多個省陸續就起嚟咧，就宣布係脱離清朝咁樣。咁呢個係好緊要嘅。咁但係呢個所謂嘅第一次革命咧，其實就好短暫。第一次革命咧就係、是、成功，即係跟住咧就大家知道啦。面對住就係袁世凱，袁世凱咧就係、是、擁有強大嘅北軍，全部係有新型嘅武器，好有錢。咁嗰陣時候咧，雖然孫中山係好浪漫，好咩，好有說服力，但係當時全世界嘅列強咧，唔係好覺得呢個孫大炮係搞得掂。咁所以嗰陣時候咧，就大家都係睇好咧，如果袁世凱係願意係接受新政嘅話咧，咁其實大家睇好袁世凱。咁所以嗰陣時候咧，袁世凱睇到呢個咁嘅機會咧，所以後來就同孫中山大家有個協議，就話你將權力交出，我做總統。咁大家知道咧，孫中山其實係喺辛亥革命約果係差唔多個幾禮拜，即係武昌起義成功個幾禮拜佢先收到信息。嗰陣時候佢應該喺 Denver 嗰個城市，咁咧就啱收到呢個咁嘅Denver 應該係咪 New Jersey 啊？我唔記得。當時佢仲喺 度。 嚇 ，Colorado 係咪 Denver？ 我唔記得先啊。總之喺美國係一個城市，我睇翻嚟嗰陣仲係洗緊碟喺個裏邊，即係仲係做緊生活上需要嘅嘢。收到佢仲要咧坐船經歐洲先翻大陸，係翻到嘅時候已經12月，但係全個中國等佢翻嚟，跟住開咗個會咧，就嗰陣就係17個人投票，17個即係下低嘅省或者市任啲代表投票。咁啊選臨時大總統，咁當時同佢對選啊，另外一個宋教仁，咁啊孫中山咧最後16-1贏咗臨時大總統，咁你諗下佢聲望幾高啊？即係你唔係有聲望，點會做得到咧？咁但係佢做咗總統之後咧，因為面對袁世凱咧，你係知道係強弱懸殊嘅。喺南方咧，直情連軍隊嘅軍糧都有問題，出糧都有問題。咁所以佢最後咧覺得，只要清朝肯順位，即係呢個清帝肯順位，然後咧建立一個共和體制咧，佢啊覺得已經係。成使命，佢話我去做鐵路公司總裁。佢話我一生人咧，我不要官位。孫中山佢大有個名言啊，佢話我唔做大官，我要做大事。我要做大事，佢話我做鐵路公司總裁得啦。我起鐵路，我要起10萬公里嘅鐵路，為中國喺幾年之內咁就有曬圖嘅喎。我嗰日聽佢孫有一個好大嘅圖，因為佢睇曬建國方略啊嘛。啲鐵路點起法？佢話到現在真係起緊嗰啲鐵路。佢以前啲人笑佢嘅話啊，咩精裝鐵路，佢依家官僚真係起緊。好多鐵路，咁佢嗰陣時都係嗰陣起緊，即係提出全個中國鐵路網點樣。咁但係好啦，其實中國咧第二樣嘢啦，唏噓嘅地方，其實嗰陣時係一個好嘅機會啊，即係原呢個慈禧太后係害咗中國，使到中國冇辦法到和平憲政，逼出個革命死人冇辦法啦。好啦，今次孫中山革命成功啦啊，嚟咗袁世凱，袁世凱。亦都大家擁護做總統孫中山，咁你咪管治咯，咁咪希望佢落南京，佢死人都唔肯落南京咧，佢啲軍隊喺曬北邊，咁啊托辭呢樣嗰樣唔肯落南京，咁啊輸啦，你做啦咁就，全國選舉跟住，全國選舉咧嗰陣時候咧最有聲望嘅就宋教仁，因為孫中山呢個退出政治嘛，搞鐵路啊嘛，於是佢又組織一個好多黨合併，一個叫國民黨，其實唔係呢個，但後來啲竹子用咗佢。嘅名啦，選舉咁啊贏咗大勝，咁啊應該做總理，宋教仁應該做總理，咁點知咧就俾人暗殺咗，暗殺咗呢個暗殺個案咧，其實到現在最多嘅證據都係話當時嘅總理喐手嘅，咁呢個總理梗係袁世凱所指示啦，即係個擺手啊，即係個殺手一路吹嗰個翻嚟，睇到就係當時嘅總理，咁總理就係當時係袁世凱嘅嘛，咁啊好清楚啦呢件事，於是乎咧。好啦，咁問題發生呢件事就應該點處理咧？咁就嗱有一個爭論喺度，就孫中山咧就好嬲，咁佢就出翻嚟，佢話我要發起第二次革命嗱，咁開始咧就有爭論啦。孫中山話：我依家唔再信用咩方法解釋？佢之前我曾經為袁世凱講出一切好嘅説話，請大家信任袁世凱，支持佢做臨時大總統，甚至正式做總統。佢但係我今日覺得呢個人係。人面獸心， 所以咧我而家要發起第二次革命咁。咁咧就點知呢個第二次革命真係不堪一擊啦！根本你各個省都未人有準備打呢場仗，咁足跡都好快係戰敗。咁咧就現代嘅史學家其中一個叫袁偉時，好出名，係喺呢個中山大學教，非常之出名。咁佢寫咗一篇文章，我睇完都好大感慨，就講即係辛亥革命十個弊誤。咁其中佢一樣嘢批評孫中山幾緊要，袁偉時個有名嘅教授，亦都係一個好感言嘅教授。佢因為冰點事件啊，俾人哋整咗整，即係俾大陸整佢嘅，好夠膽講。咁佢就話咧，孫中山係唔啱嘅。佢話當時你有成個國會喺度，全部咁多民選議員喺度，你應該發起民間嘅運動嚟到咧，係慢慢地制裁或者逼連制可以調查呢件事，應該用民間嘅力量。你嗰陣時候唔係打嘅時候，反為俾袁世凱咧調翻轉就話孫中山你係目無法紀，佢話你冇證據就定我罪，跟住咧就係咧，竟然我哋有憲法、有議會、有政府，你竟然就係全部踐踏憲法、踐踏呢個制度，而係發起兵呢個戰爭，佢呢樣嘢目無法紀，咁變咗袁世凱咧就站道德高地喺度護憲喎，孫中山就搞第二次革命，仲打輸埋，咁所以當時袁偉時教授話呢個係好錯嘅地方，咁而孫中山後來更加錯嘅地方咧，咁都係後來呢個袁世凱越走越衰啦，知道啦，由清帝啦，咁啊好快就衰咗啦，咁啊唔好講啦嚇。跟住上嚟嗰段期歲咧，下埋就軍閥割據啦。咁孫生自己都無立足，無立，差唔多無立足之地。咁其實孫生嗰陣嘅地位咧，就已經係低好多。其實日後咧，孫生嘅地位只要升翻咧，就因為係呢個蔣介石北伐成功，再將佢高舉佢之旗幟。佢嗰陣時嘅聲望好低，冇乜人信佢噶啦，已經搞到連個總統府都俾人炮轟，冇地方可以容納嘅。咁佢就整個叫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又要全部人向佢個人效忠，咁樣即係佢已經佢嘅思維覺得我要搞權力鬥爭，同埋咧即係要搞權力嘅一個遊戲，即係已個思維轉咗。咁好啦，所以我都覺得都唔係太緊要啦。孫中山佢偉大地方，佢第一次革命喚醒中國人，呢個係偉大地方啊！亦都係使個革命係成功啊！當時話俾大家聽係冇第二個選擇噶啦，革命係被逼係要被逼發生嘅，所以我就將呢一步完成咗佢。但是第二次革命是失敗的，第二次革命的做法和之後的這個所謂護法的運動啊，下面是失敗的，搞中華革命黨呢都是失敗的。那唯一他是一個做了一樣比較有爭論的地方呢，就是即不是有爭論，他亦是成功的地方呢，就是他建立黃埔軍校，那由跟著就是能夠穩定了廣州作為基地，於是乎呢就是組成個軍隊，後來大家知道咧，平定咗廣東省之後咧，就北伐。咁啊喺中國歷史上高都好奇葩，中國歷史上高咧係冇咩嘢情況係試過由南打到北係成功嘅。其實中國歷史都係由北到南係統一嘅。有人話唔係啊，個光武中興都係叫由流南，但係光武中興即係一個好細嘅範圍嘅所謂由南到北嘅征伐係成功。中國歷史永遠都係由北打到南。是成功的，咁呢個咁啊好有歷史學家好多解釋嘅，即係解釋嘅地理嘅環境，因為北方係個平坦嘅地方，就比較係即係容易統一，咁所以統一嘅時候咧，佢嗰個力量係綜合嘅力量大，南區就分散，語言都不同嘅，即係連嗰啲方言都好多，咁所以南方人咧就係個心個即係比較係分散，咁但係點都好咧，即係由北伐係即係喺歷史上個罕有地係由南到北嘅成功。咁其中一樣嘢咧，就因為始終佢係有比較有新嘅思想，同埋咧就當時就係亦都好不幸啦。孫中山亦都做咗另外一個好大爭論嘅地方，就係即係聯俄用共呢個做法。咁啊，但係佢1925年就死咗啦。咁北伐係27年先開始。咁歷史學家都話，如果孫中山唔死啊，點樣咧？咁樣會唔會同共產黨合作？咁啊，變咗佢將來出嚟，變咗孫中山啊，變咗係共產黨，係中國社會主義黨嘅一個創辦人，咁啊，真係搞平分地權，呢個冇人知道，歷史冇發生嘅嘢係冇得推論。如果倘若係咁樣，倘若又係咁，就點樣咧？就冇人會知道。但係蔣介石係好快就遷共，大家知道，即 即係第一次國共合作就是孫中山促成嘅，但係好快就先共啦。1927年一打到上海就死咗二事件，大家知道咧，用杜月笙用咗爛仔嘅，夏青龍當年就先共，跟住就定漢分裂。咁啊，共產黨以後就發起暴動，咁呢個唔講。咁啊，但係咧到呢、這個北伐係成功統一咗，表面上高統一咗中國，亦都係有一段時候係即係蔣介石係統一咗，即、就、係、是、管治全個中國。雖然話有啲人話，有啲地方都唔係太服，咁但係都係基本上高，度度都係掛同一支旗，入一個統一嘅編制。咁但係當時佢只係進入一個分政嘅時期，佢冇真係一個好開放嘅制度。第二咧係未能夠成功落實一樣嘢，就係平均地權。但係調翻轉咧，共產黨咧嘅冒起咧就係、是、一個歷史就高，有佢嘅社會因素，亦都有佢偶然嘅因素。我一定要講呢樣嘢。嗱，共產黨主義起咧，就係喺1919年開始新文化運動嘅時候咧，突然間呢個共產主義小組喺香港，喺呢個中國成立。咁嘅時候咧，就係、是、李大超啊，呢個陳獨秀開始講呢個新嘅思想。咁當然另外一批人咧就講：，唔好講主義，我哋講問題就唔識嗰堆人。但係佢唔知道咧，呢、這個即係你嗰度就係一個文化運動，呢、這個可能對中國都係有影響嘅。白話文嘅文化影響咗成個中國嘅，好緊要。但係佢唔係呢啲人係搞政治嘅，陳獨秀呢班人搞政治係成立咗中國共產黨，而係要奪權嘅。好啦，但係奪權咧，佢自己成功嘅地方，客觀即係佢自己客觀嘅因素咩嘢咧？即係佢能夠主動，能夠係製造到因素咩嘢咧？就係、是、動員到農民，呢個係其中致勝嘅因素。辛亥革命就冇呢樣嘢，但係共產主義革命就動員到農民，因為佢蘇維埃政權嗰啲去裏邊咧，係透地主同埋分地，就算係短暫分地都好咧，佢仲話俾啲人聽，佢第二日建立個新中國咧，我係分地俾大家嘅。啊，呢個係好緊要，所以好多農民咧係加入紅軍，呢個第一樣嘢，呢個因素。但係第二個因素咧，就唔係人嘅，即係唔係一個即係當時我哋所謂革命家所創造出嚟嘅因素，呢個就係田震，就係日本對中國嘅侵略。咁呢個大家知道啦，即係後來田中確榮喺1970年訪問中國，見到毛澤東嘅時候咧，佢話：你日本皇軍係唔，佢話日本人唔使同中國人道歉，佢話唔需要嘅，佢話因為冇皇軍就冇我哋紅軍，佢話，佢因為你嗰陣時唔打中國咧，根本紅軍話唔係嘢。咁事實上嗰係，因為呢個日本侵略發生咗西安事變，1933年嘅西安事變，後來就變成咗第二次國共合作。第二次國共合作促成咗紅軍進入咗華東同埋華北地區建立根據地。咁個戰後咧係擴張咗10倍軍力，咁呢啲都係歷史嘅，大家知道啊。咁呢個戰爭係，咁呢個咧同其實同蘇聯嘅興起一樣。蘇聯咧就因為點樣啊？因為第一佢有農民啦。有農民的支持，他有個社會主義。第二樣嘢就係、是，因為點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啊嘛，都係當時啲人話同列寧講嘅，點解你唔落嚟一齊支持我哋嘅沙皇對抗呢個侵略嘅德國人啊？佢話對唔住，佢話呢個國家，我點解要我捍衞呢個國家先？呢個國家屬於人民嘅咩？佢話呢個國家屬於沙皇嘅啫嘛。當時佢好明顯咁講，其實我講共產黨當時咧係冇認真去到咧，係即係真係好似。是就全力喺度進入那個抗戰之中，咁呢個係歷史係好清楚。就共產黨打咗幾用咗幾多軍力打幾場仗係數咗出嚟嘅，國民黨打幾場仗係冇得比嘅。國民黨啊，淨係上呢個淞滬之戰已經係死咗最緊要嘅，死咗好多精兵，但係打3個月，淨係淞滬之戰係嘛？咁呢個唔好講呢度啦，即係日本人都估唔到，佢係3個月可以滅中國，點樣3個月先打到上海？即係原來咁犀利，中國人。都係咁打得佢都估唔到，咁啊跟住咧，大家知道啦，長沙湖戰啊嗰啲係打得好犀利嘅。長沙湖戰咧就甚至打到日本人又輸一次，即係大敗嘅打到，即係好緊要嘅，即係你估唔到係。咁但係我唔再講唔好深入啦。咁但係啲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是、共產主義革命係成功轉移咗政權，即係轉移咗權力，成立一個新嘅政權，一個新嘅共和，新共和國。好啦，今日我哋要問大家。是不是完成了辛亥革命的理想，剷除了消滅了帝制，建立共和，共 和嘅意思係咩嘢啊？咁樣，如果以孫中山當時嘅理想，係一個民族民主民生嘅政權，做唔做得到咧？做唔做得到咧？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開頭一段時候，毛澤東領導之下，其實不斷革命，三反五反鎮反。大躍進都係一種革命嚟嘅，經濟革命。雖然係連咗幾千噸廢鐵出嚟，幾千萬噸廢鐵，餓死咗幾千萬人，跟住文化大革命十年。好啦，到1976年毛澤東死咗，四人幫下台，其實係第一次政變。其實政變嚟嘅，係咪啊？嗰時我僆仔嘅時候，我記得嗰啲勇武嗰啲學生幾牙刷啊！真係話點偉大啊！自己祖國點突然間話四人幫下台，哇！嚇到佢哋都唔知發生咩事，匿埋唔敢見人。呢個係政變嚟，呢個係政變嚟。好啦，跟住嚟一個經濟革命，呢、這個都係一個革命嚟嘅。社會主義淨係突然間開始進入資本主義嘅操作啊，即係私有化做生意。咁呢個鄧小平嘅所謂。即係經濟開放，四個堅持之下的經濟改革開放。咁但係到逼出就係點啊？即係跟住個環境就係貪污啦、官倒啦、腐化啦、社會唔公平啦，以前嗰啲，同埋咧就係、是、亦都有期望咧，因為嗰陣時候呢個趙紫陽同埋呢個胡耀邦咧，的確係想進行政治改革。你睇胡國光寫嘅書之道咧，其實嗰陣時候已經有曬一啲藍圖，先從行政改革，然後到政治改革。是有個藍圖的，但是呢87的民運已經是使他呢第一個行人止步，跟住89民運就連即係趙紫陽都要成為身陷牢獄。咁其實89民運某個程度都是一種政變，一個總書記就是被打落台，而都不是好純一個很正常的會議，背後有個鄧小平垂簾聽政。咁所以有很多人就話即其實新中國裏面一樣有皇帝多，係咪啊？毛澤東係皇帝，已經冇人不會否認㗎啦。佢嗰陣時候，即佢要乜，佢落嘅差唔多係聖旨，係咪啊？喺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個個嗌萬歲，佢要邊個死，邊個可以唔死啊？係咪啊？喺嗰時候嚟講，到咗鄧小平咧，咁啊曹爽清先就話呢個係一個最後一個皇帝，因為基本上都佢話事㗎，佢講咗就算數。咁咧就高文良點都好咧，即今日嘅中國其實。在呢個八九民運之後，即其實都係學生都係想對好多社會不公義嘅事情係有一個制度嘅改革，其實都係翻翻去好不幸，翻翻去以前呢個維新運動嘅時候嘅要求。我唔係要革你哋，我只係想改啫嘛。咁足之就被打倒啦。咁跟住呢，以後日後任何人嘅。有不同的聲音呢，要鎮壓於萌芽狀態，他當了你革命的，現在你動任何東西當你革命，現在拿著茉莉花出街你好不得了，可能茉莉花是不是拿什麼，拿著玫瑰花他當你 有問題，現在恐花值。那呢整個國家呢就現在是雖然說在80年代開始，其實是嚴格來說1979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經濟改革開放，到今日是32年，經濟又翻了很多番，亦都係有不少人係富了上嚟，呢個係真嘅。咁但係帶嚟了很多問題啦。咁啊，我亦都講過好多次啦，即係你經濟開放咁多揾錢機會，跟住啲權力啊不受監察，咁啊，梗係金權政治有人貪污啦，嗰啲人個手指點下變咗一點石成金啦，因為佢揸住個權啊嘛。佢俾邊個做生意，啲地邊俾邊個就幾多錢咯？咁啊，回個傭俾佢都唔得掂啦，係咪啊？咁所以根本係好犀利，同埋咧，亦都係即係其實根本變咗集團嘅利益。咁就除咗係貪污腐化之外咧，其中另外一樣嘢咧就貧富懸殊啦。咁啊，城鄉差異越嚟越大啦。呢個唔好講啦，越嚟越多人走去城市嗰度做流動人口都好過喺鄉村。咁啊，亦都係嗰個成個社會好多扭曲。咁最慘的一樣嘢就係文革之後破壞咗個倫理，馬列主義嚟中國咧就建立一個新嘅倫理。呢度就我係一個 外國人嘅嘢嚟嘅，嘅馬列主義。但係點都好啦，馬列主義嚟到中國建立一個新嘅倫理，等於太平天国一樣，一個新嘅倫理就係、是：我哋唔要階級，我哋要一個社會咧，就係、是、大家咧係可以咧係相親相愛，係唔需要分彼此嘅，唔需要公社一切，可以冇私產嘅，大家啊，大家共用嘅咩都咁樣。咁就好多嘢係改變咗，就破四舊嘅時候，將呢個孔老二啊再打一次啦。奧陰公孔老二真係，依家台灣佢出嚟又拜佢，即係啲人就崇拜佢。依家最近捧孔老二，孔老二無端都唔知發生咩事。1919年啊，孔家店啊，俾啲激進嘅人咧就係乜嘢都賴曬呢個孔學。咁啊，其實呢個同孔子所要宣揚嘅嘢唔係一定有關係㗎。你即係儒家世俗化咗嘅儒家觀念。同孔子所講嘅嘢係好多嘢係違背咗噶嘛，咁但係唔係即係同埋儒家都有好多好嘅嘢嘛，但係嗰陣時候新文化或即係喺呢個1919年嘅時候咧，嗰、那個運動咧就係、是、打到孔家，咁啊到文革嘅時候就批林批孔都係一樣，即係將破四舊至到批林批孔批結，就當為一種封建嘅象徵。咁到今日咧，係捧翻呢個孔子出嚟，因為點解啊？因為成個倫理價值崩潰啊，中國都唔知道依賴咩嘢。我話講依家今日出嘅毒奶粉啊、豆腐渣工程，呢、這個唔係偶然嘅現象，係因為啲人係冇道德底線。其實呢樣嘢先最恐怖，成個國家嚟講最恐怖，係乜嘢都可以做。你有啲嘢，你話喺共產黨殺人，因為要維護政權，咁呢啲有陣時你係極之唔同意。極之反感，咁呢個即係極之甚至係憤怒，呢個係真的。但你啲明，即係有陣時某程度，你都可以理解到佢點解咁做，所以你極之唔同意。但係依家嗰啲人咧，即係你賣嗰啲咁嘅嘢，係賺得幾多錢啊？你明唔明？但係可以害死咁多人，呢、這個係即係更加冇道德，即係嗰種道德崩潰嗰種恐怖就喺呢度。依家食嗰啲嘢，依家大陸人話喺大陸食嘢嗰啲驚嘅，就分分鐘拋渠水落嚟侵落去。你都唔知咩嘢嚟㗎，雞蛋又可以假，乜嘢都可以假嘅，依家嚇死你。咁所以咧，成個國家係好多問題，所以做生意都係冇職業道德嘅，冇公德心嘅，更加唔好講冇公民嘅應有好多嘅觀念啊，衞生啊，誠實啊，嗰啲又冇嗰樣嘢。好多人唔係話每個人都冇，但係好多人冇，揦埋啲分分鐘你身邊個人咧，就係可以冇底線嚟到做一啲嘢，好離譜。咁所以咧。是今日的中國有很多很多問題。好了，到最後我作少少即是做一個總結性的問題，就是說今日的中國和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國有什麼不同。有不同的地方很清楚了，沒有皇帝，有不同的地方也是成功的，我都要必須要承認。今日嘅中國喺世界係有作為一個國家都有啲地位，都係一個強國，因為佢綜合力量強嘛，佢將全國嘅資源集中喺一個政府度，係嘛？人民生活係點樣？另外一個問題啦，佢集中武，佢達到佢嘅武力，佢嘅財力係一個強國。中國喺全世界係有幾大嘅話語權，嗱呢個都係某個程度嚟講成功嘅，我一定要公道講嚇。但係唔成功嘅地方，或者值得我哋。是要質疑的地方，就是第一，清朝的時候，我們中國人，即是漢族人或者其他各個族裔人都不滿，就是因為有一個族裔呢是騎在第二族裔的頭上，那些叫滿清的旗人，他因為他血統呢他有特權，因為他血統他可以管治，成為管治階級。今天中國有沒有啊？有沒有啊？ 有 是騎人，太子都是一種，其實太子都啱嘅，其實，但係佢就係7000萬個共產黨黨員咯，就係其中一個族群。你係黨員先啦，但黨員咧，第一你唔係黨員根本你上唔到高嘅職位 ，OK？ 第二咧，黨員享有治外法權，尤其是你就係所講嘅太子黨咧，成日壟斷咗嗰個管治權啦。佢就係治外法權咩咧？喺中國嚟講咧，到一定級數嘅官員咧，即、就、係、是、一定級數嘅。這個官員呢，如果他是黨員的話呢，是不能夠有什麼事立即起訴他，不行的，公檢法都不能兜得他，要先要經過某 黨委、黨嘅紀律聆訊、紀律呢個調查，搞掂咗紀律咧，然後先就可以移送去公檢法。嗱，呢個咪治外法權咯。原來佢唔受法律所管轄嘅喎，你要搞掂咗個黨嘅機制，搞掂咗先喎，係咪啊？咁呢個就係第一樣嘢啦，即係你仲有一個管治階層嘅特權喺度。第二唔使我講啦，清朝最出名嘅咩嘢？文字獄。是吧？幾多人是死在文字獄？所以為什麼清朝其中一樣嘢，為什麼學術不發達呢？清朝因為沒有人敢講說話，只能夠是做考據，所以清朝的考據經學史學是 很出名的，因為就 考據實沒死嘛，那些字為什麼、裡面背後的意思是什麼，盡量是轉經轉言的經典來做考據，是沒有人敢去創新去講說話。因為點解咧？文字獄犀利嘛，分手由康熙就算最強盛嘅時候，康熙、雍正時候都係好犀利嘅文字獄。咁呢個第二樣嘢，第三法律我就係講咗啦。法律係應該係一個維持社會秩序嘅一個體制，係咪啊？法律一個現代化國家咧，法律既係保障普通人嘅權利，亦都係限制政府。的權力，即是限制公權，保障私人的權利。而憲法更加要嚟到嚟到係好清楚界定了公權是點樣產生、點樣行使，以及公權是點樣互相制衡。呢個就係憲政思想最重要的地方。憲政法治是現代社會必須的。其實在三民主義裏邊都有講呢啲呢類咁嘅，雖然有些嘢係比較古老嘅三民主義，即係過時嘅。嗱，嗰陣佢講人權，佢講集體嘅權利嘅，就唔係講個人。咁但係點都好咧，今日嘅中國嘅法制係點樣？係一個管治嘅工具，主要係一個管治嘅工具。法律係保障唔到人，呢個維權人士、維權律師分分鐘被打壓，係嘛？律師上庭咧，分分鐘唔俾你講，嗰啲法律掟出去法庭外邊都唔使睇，個法官全部係受黨操控。所以根本嘅法律咧，並非係為係。一個制度而能夠約束政府、約束呢個當權者，而反為成為一個管治者工具。咁呢個管政嘅時候，其實佢法律咁樣啦，一樣嘅。你嗰個適用於王朝咩？係唔會嘅。佢只係愛嚟一個管治嘅工具。咁最後一點當然軍隊，軍隊係一個現代化國家屬於國家所控制噶嘛，屬於國家嘅軍隊。本職嘅時候梗係唔係啦？本職嘅時候屬於王朝噶嘛，忠於皇上噶嘛，係咪啊？今日嘅軍隊係忠於黨，唔好得幾多咯，係咪啊？中央軍喺決定軍隊點樣調動噶嘛，咁所以其實好過辛亥革命之前幾多咧咁就，不過所以咧就係咁有人話哇咁啊好悲好咩咁，事實上高係有啲地方值得我哋唏噓，好多地方值得我哋嘆息，我哋要反思。咁但係跟住我哋點走咧？中國咁樣。我想以往革命的經驗話咗俾我哋聽嘅，就係、是、革命只係一個由下而上嘅群眾性嘅一個運動，係使到權力轉移，一個大規模或者基本嘅權力轉移，呢個叫革命。但係革命係唔保證到呢、這個你個革命嘅目標喺革命之後係能夠落實。共產主義革命就是一個很清楚的例子，是一個成功的權力轉移，但出來的就只是一個類似即是充滿封建色彩的另外一個專制，雖然它用了很多新的語言，但是另外一個專制。所以呢從某個角度來說，改良呢其實就不是衰得曬，不過當然我明白，如果改良呢就是需要由上而下或者由上下結合，如果上官是沒有心的，你都沒計的，都要逼個革命出來的，等於中國一樣。所以孫中山是沒錯的，逼出來的，鬼叫你不肯去這個制憲呢、啊、那時候慈禧太后在人出去看，哇那個制憲的事情嚇死你，他自己都這麼老還要幾多年，還要出去海外來考察，過幾多年之後再檢討，根本是沒有誠意。好了，那今天的中國呢，由上而下，如果肯去改革，當然付出的代價是最少，亦都係咧有一度好咧，就係、是、如果改革嘅話咧，係保證咗有一啲嘢係要成功落實嗰度。咁但係 教授而改革，亦都唔能夠太過脱離社會嘅期望，因為如果唔係啲人覺得你係冇誠意，等於滿清嘅時候一樣。但係我哋下低嘅人咧，即係喺社會嘅人咧，都要知道咧，如果國家要成功地改變，無論革用透過革命、透過改良、啊、透過上下結合嘅一啲嘅改革，逼出啲改革三種啦、啊、一種完全由上而下嘅，一種改良改革，一種就係革命，第三種就係由下低逼上高，啊、不時有好多壓力，跟住係逼到上高咧，係要一路一路放權咁樣。咁咧呢種咁嘅改革咧，就係、是、要需要好多社會條件。咁我就想講一樣嘢咧，其實喺未來嘅日子裏面咧，個社會係要醖釀出成熟嘅條件、成熟嘅土壤，使到啲改嗰啲改革能夠植根喺個社會嗰度。嗱呢樣嘢係最緊要的。作為中國人呢一代人，我哋係要做好呢樣嘢。咁呢啲包括咩嘢咧？文字嘅提升。國民教育的提高，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國民就不只是忠君愛國，而是人權、自由、現代化的管理觀念、責任，是吧？這些是需要有的。然後呢就是開放個社會的媒體，透過結社、這個報、這個自由辦報，公開的社會討論，來到強化的公民社會，這個是最重要的。西東歐點解佢個革命雖然大家知道都唔係成功啦，開頭佢俾蘇聯鎮壓啦，後來佢能夠成功咁快實行到咧，因為佢有個社會個醖釀。你記住，好似呢個捷克真憲章啊，都係有幾多段時候犧牲過嘅喎，拉過人坐過監過，你明啊？匈牙利嘅革命都係一樣喎，係咪啊？布拉格之春都係坦克車鏟嚟死人嘅，都係要經過一段日子，但係佢係有段時候係成個民間係醖釀咗個民智嘅成熟以及是開發。與此同時呢，在個制度上高呢，亦都是呢任何能夠成功將權力是下放分散都要爭取，任何制度的改善都會有用的。好像你記住一樣東西，我在香港的感受很深呢，香港其中一樣東西雖然說沒有民主，現在得一半立法會都不是一個民主的制度，但香港都不是太曳呢，就是香港呢有多少成熟的制度，這些制度是很重要的。譬如法院是一個重要的， ICAC 是重要的，你沒有廉政的說什麼東西都假的、審計署是重要的，法援署是重要的，平等機會委員會是重要的，申訴專員公署是重要的，這些是加起來是制衡了中央政府的權力，而這些呢是亦都是幫助你在在野裏面的人，譬如包括反對黨，包括很多公共知識分子，包括民間組織，是互相支持，使到個社會充權，咁先就可以產生一種力量嚟到制衡住。你既然淨係投票咧，係有用。如果香港都係到以後都要靠投票咧，如果唔係我哋啲人都坐唔到喺度，可以唔使俾政府砌噶啦，係嘛？委任嘅人咧，你永遠就係你知道咧個屁股就知道坐喺邊度嘅，因為佢屁股決定腦袋嘛。但係嗰啲人如果唔係做官，一出嚟已經講嘢都轉曬啦，你一個個都轉到黃永平啊、葉劉都轉埋啦，係咪？因為佢嘅權力嚟自人民係唔同嘅。係好似成個第二個人係嘛？嗰只黃永平懶沙塵啊！我哋都算精叻咗啊！黃永平話嚇，一唔做官就咁樣。咁所以我係覺得係好緊要嘅。咁咧，其實呢啲嘢咧係要成熟，有啲嘢係冇辦法深究。我哋睇，就算依家你睇呢個埃及，穆里花革命，你以為攞到權咧，攞唔到啊！啲權仲喺軍人嗰度，仲喺軍人嗰度。不過當然佢又唔會開槍咁咩嘢，但係你估嗰班人咁容易攞到權，唔係咁容易攞到權。所以咧就係、是、同埋你仲有一個俄國，即係以前嘅蘇聯，你如果真係冇民主，俄國死得最多係咩？死得最多係記者。我哋嗰陣有一個組織，我哋想今年係爭啲攞到諾貝爾和平獎，就係、是、嗰個記者組織。因為點解咧？死咗成十個記者被暗殺，因為全部係做調查式嘅，有報導，幾恐怖。東南亞全部投票嘅，菲律賓、印尼。這個斯里蘭卡死幾啲人，嗰啲斯里蘭卡啲反對黨隨時俾人暗殺。菲律賓咧又係一樣，嗰陣時候我哋有聯合國，我哋揾咗人去同佢調查啲案，點知個聯合國個專員翻翻去咧，那個傳譯員就死鬼咗，傳譯員死鬼咗，你明唔明？所以係好恐怖，即係你有陣時淨係投票咧，但係個社會唔連唔結，跟住咧係個文字，即係嗰個文明嘅程度唔係提升， 唔係有好多公民社會係接受一啲共同嘅價值觀咧，其實淨係投票就發揮唔到作用，全部買票啫嘛，巴基斯坦一樣，係咪啊？邊度你個法律嘅啫？其實咁所以咧就係、是、有陣時唔係淨係窮同埋有錢嘅問題，而係呢啲好緊要啲，你根本發揮唔到作用。好啦，中國嘅轉機咧，其實中國政府係知嘅，共產黨係知道，佢哋知道咧係逆住世界嘅潮流，佢哋知道咧。他們強大是對著全世界強大，因為綜合國力強，這個是真的，所以你看到鬼佬是很沙塵的、啊、現在是全個美國最大的債權人的中國，是吧？全世界這個金融海嘯，中國人真的挽救世界，挽救資本主義，是很沙塵的。不過慘了，一個肥佬捱美美、啊、出去令下屁股黨中央，就已經嚇到他，真的即是三文不見得七拍，即是捱美美他的鏡除了件衫啫嘛，幾個人咁佢已經驚到地要拉佢。咁其實咧，佢個內心係非常之虛弱，係非常之虛弱。就其實佢係咁正正係咁驚、咁虛弱，先至做啲咁癲嘅嘢。一啲咁冇權嘅人，因為佢講啲嘢講出真理，佢就將佢拉。咁呢個幾虛弱嘅事咧咁就。咁其實佢知道咧，中國係一樣嘢擺唔平，無論佢點做都好。就是因為你不開放的權力，所以你根本制衡不到現在裏面不同派系那種即是貪官、貪污、腐化那種現象，是制衡不到的。因為這是人的天性來的嘛，你給權他，他當然會利用這些權力的啦。今天我就說你那些人個個有理想嗎？那些人個個你看現在走去，你一年流出來多少錢？我嗰陣以為一年流2000億人民幣，2000億，當時我有個數字2000億。我前日同一個做生意嘅人，同大陸好多做生意嘅，佢點知2000億啊？佢估計係5000億一年流出海外嘅錢，透過黑市或者係非正常嘅途徑。所以點解啲人依家你知唔知全部喺歐美、澳洲買樓嘅？即係同我以前即係依家調翻轉，香港人去冇人數啊，大陸佬去犀利嘅真係，買個 keep 冇人做 mortgage 住啊，你就係買。依家最近阿曾慶紅個仔都係買，係咪啦？買幾千萬一間屋，澳幣啊！你睇下，即係好犀利，咁所以嗰啲錢係好多嘅。而喺香港依家咧炒到我啲樓炒到咁樣，就搞到我哋香港人啲雞毛鴨血。佢太多錢啦，咁都係嗰啲錢咧，即係個泡沫走出嚟嘅，係泡沫嚟嘅。咁所以咧就係、是、第一，你又冇辦法搞佢到貪污腐化，因為個人咧係睇自己嘅啫，個個人都唔知幾耐，但係知道咧係逆潮流而行，個個知道咧個時間係有限嘅。與時間競賽，呢條真係非常之自私，好多人唔係好多人係想睇下點樣能夠將個國家改好，點能夠還即係還政於民，點能夠將自己嘅財產嚇、啊、即係能夠咧係天下為公。孫中山係好在呢度啊嘛，孫中山一世人真係佢係真係一個大理想，係真係將中國建立起。呢啲人而家啲人冇呢種咁嘅，大部分人冇咁嘅思想嘅。咁啊，温家寶我唔中意講下啦，但係佢老婆做好大生意啦，做珠寶係嘛？咁即係總括嚟講咧，就係依家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咁咧就係、是、搞掂唔到貪污嘅腐化，呢、這個咧只能夠釋放社會嘅權力去到制衡，先至有可能。就是、你要開報禁、開社禁，有一定反對黨，你先制衡到貪污。如果唔係冇計嘅，你仲要俾人投票。就算你唔可，就算你唔需要話開放到可以有反對黨可以執政輪流執政都好，你都要俾呢樣嘢。你唔俾係做唔到嘅。佢知道，一唔俾，但佢依家就驚咩嘢咧？佢一比咧，又驚死咯！中國咁耐咧，就係、是、一管就揸死，一放就亂。呢個係中國嘅佢哋共產黨管治嗰個歷史觀啊，咁就所以佢依家就咁嘅。咁而世界上高咧，亦啲歷史上高有一個名言嘅，有一個名言，嗰、那個叫 Alex Tocqueville 一個歷史學家，一個政治學家，呢、這個思想家點講咧？佢話 ：The most dangerous moment for a bad government。is the moment when it begins to reform itself， 即是说对一个坏的政府呢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他的怕，就是一开始改革，因为他集一开呢可能那道力呢，就是他那种叫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 就是 在社会上高，就觉得期望的提升呢，那条线是这样的，那个 curve 不是这样上的，这样上的，是吧？咁我驚頂唔得順，咁但你都唔係嘅，你都有辦法。咁所以你依家係需要好叻嘅人咧，係要慢慢地懂得去到贏取民意，然後有時間你 到咧將權力嚟到過渡，如果真係有心咁做嘅，咁呢樣嘢咧，蔣經國係某個程度成功咗嘅。台灣係成功咗嘅，台灣係首先係地權嘅改革，跟住慢慢地就係停止個動員佔領自己，跟住就係開放黨禁。咁啊，當然台灣細啲，呢個係真嚇，亦都係佢有錢去到做個土改。台灣嘅土改係好緊要，如果唔係土改成功咧，亦都唔會相對穩定。但係佢呢個壓呢個打咗輪美麗島，打咗輪民進黨，坐咗咁多人監，付出咁多代價，係咪啊？而家又今日嘅台灣，咁但係台灣仍然個法治都唔成熟嘅依家。台灣嘅投票仍然好多腐化嘅，大家知道啦，係咪啊？即係使幾億先至選到個議員，同埋咧個總統嘅貪污，有好多問題嘅。香港反而我哋條件係唔錯。其實大陸咧嗰啲人，以我所知咧，係非常之欣賞香港啲制度。咁呢樣嘢就係其中一樣嘢，就係廉政公署係非常重要喺早期。呢、这個當時學運就成功建立咗廉政公署啦，係喺香港歷史嘅發展嚟講係好重要的。另外人權法都好重要，呢啲好嘢。其實每一部，如果冇人權法，1991年通過人權法咧，好多法律挑戰唔到。依家好在有人權法咧，所以個立法會權力都受到限制。嗱，呢啲係好重要，大家唔覺。所以你話點解個社會上高咧？我哋係唔好放棄任何嘅機會，有進步有好嘅嘢一定要攞落佢。咁就係咁解。咁好啦，中國因為將來個變機喺邊度咧？個變機喺邊度嘅？共產黨一等緊，我有一個結論啦。個變機咧，就係、是、第一個社會期望提高唔再講啦，一路有錢。亨廷頓講咧，就話到$3,000嗰、那個佢嘅 capital 咧就開始有問題。咁慢慢升上去咧，到$7,000就好多地方要改嘅啦，好多地方。咁有中國就話俾多50年啦，但係啲人唔會等咁耐。依家就已經好多人，依家個維權即係個公開事件啊！即係所謂公開嗰啲叫挑戰政府嘅事件咧，已經係從開始今年嘅世紀開始嘅40,000+咧，已經起到120,000+，起咗3倍。即係嗰個公開事件，即係話超過100人喺公開地方係即係作一啲行為係挑戰政府，已經多過3倍。依家佢唔公開個數字嘅啦，已經。咁佢已經知道係好大件事，但係點管咧？佢未人定得到。但係呢個係一個十字路口。佢係咪定一個方法出嚟，慢慢地能夠放權咧？咁佢想黨內民主係，我覺得係做唔到嘅。個權係要開放。另外一樣嘢都要下放俾地區。咁啊，依個嚴家琪就講應該聯邦制，實行聯邦制。咁就中國政府就好反對聯邦制。咁呢、這個，但係我覺得你可以係有名無實嘅，即係有實無名嘅聯邦制得。你有足夠嘅分權，因為中國地方大咧，咁你先至可以各個省能夠好好地治理自己。有一定的競爭，但亦都有一個中央嚟到協調，同埋互相嚟到支持補貼，咁呢啲都重要嘅。依家中國嘅變化點樣咧？第一，如果經濟繼續好咧，中產階級越嚟越多，如果社會空間越嚟越多，呢個就自然一個條件係有利嘅。但係真正會有一個突破點係咩嘢咧？依家本人諗就係經濟爆破，呢個係人類歷史上高咧大嘅。權力的轉移，即係大的歷史事件就嚟自咧經濟就突然間下滑，因為依家咧中國之能夠係幾穩定咧，啲人點解會唔信都接受咧？就因為都幾好啊，經濟好緊，咁啊望前都會生活繼續改善嘅，我忍住你先啦。其實唔 like 嘅啲人做過民調咧，啲人係唔中意依家咁嘅制度嘅。新加坡已經睇到啦，但係問題覺得經濟都算叫好，咁我就。就忍住你先啦，亦都唔想付出咁嘅代價。咁但係當經濟爆破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最危險嘅時候。咁就係所以中國咧，依家中國政府成日都話你要保八，係嘛？成日都話保八係咁解啦，即係個 GDP 唔能夠低過八。咁經濟學者講，如果低過7咧，低過7加埋點解7咁緊要咧？佢啲人計到佢有啲水分啦，都係經濟裏邊。咁佢就會開始個經濟就會低過7咧，就會好容易會下滑，以至到咧，如果嗰個失業率高咧，咁佢就好多問題就會爆出嚟。一爆出嚟，一波接一波，就會好大件事。咁到時咧，你個政府就非常之被動。所以我永遠都同中國政府，你如果有機會同啲人講，我話改革咧，如果你能夠主動可以做到，你就可以能夠咧係攞到先手，能夠可以繼續可以有策劃地嘅計劃去做。但係如果你咁咩都唔做，而使到事情變壞，個市場地產市股股市爆破。地產呢個硬著陸， 民怨沸騰，跟住失業率高企，咁你就被動，一被動嘅時候可能失控。咁好啦，依家就食到口仔咁樣。咁中國嘅網絡啊，世界嘅茉莉花革命啊，使到好多信息一體化啊。咁啊呢啲啊，同埋加上埋即係教會喺中國裏面嘅興起，其實好犀利，近來拉得好犀利啊，守望教會拉咗好多。咁其實等等嘅嘢咧，都使到中國裏面咧睇到咧，其實都有好多民間嘅組織係形成咗，係慢慢地有一個制衡國家嘅力量咁樣，即係政府力量。咁呢啲啊正在係發展之中。不過我哋作為香港，我哋要做好我哋自己。如果香港能夠成功係體現到民主咧，亦都係對國家係一即係對成個國家發展一個好好嘅啟示。因為我哋直接有一個模式俾佢睇，我哋點樣操作，佢一睇緊我哋好多嘢。咁我覺得我哋以呢個為總結咧，就係即係好多國家好多嘢太大啦，我哋亦都未必做到幾多。但係香港，我哋做好自己嘅本分，有一個民主嘅香港，就係我哋即係做緊我哋呢一代嘅責任。 咁咧就雖然話俾佢休息咧，就真係唔係俾佢休息嘅，咁啊點解坐下先啫？咁咧就依個時間就交俾大家，咁啊大家可以將啊何俊仁先講嘅嘢咧，咁啊除咗消化之外啦，亦都可以係提出質疑嘅，因為咧就係、有質疑當中裏面咧先可以有進步嘅，咁啊所以大家可以質疑，或者甚至乎唔係一定質疑嘅，可以俾啲意見出嚟咧，同大家一齊分享都可以嘅。咁咧就仲有少少時間喺度，咁啊希望大家咧依個時間盡量利用呢個機會好嗎？咁我就唔想阻打咁耐時間啦，先係台下如果邊位朋友可以想發言嘅話，先舉手。咁啊，好好咧就會俾個麥俾你啦。咁樣，有邊位朋友想講嘅嘢咧？ 佢都近排有本書叫做《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咁啊講咧就係話啊，中國嘅嗰個法院個檢控官同埋個法官咧都係黨委阿康嘅。如果佢哋嘅檢控唔入嘅話咧，佢哋咧就會俾黨委扣人工噶啦。咁所以佢哋就乜都要，總之點都可以插死個被告嘅，呢、這個先安樂。咁我反而係傾向就係話，如果假如我哋改革呢個政府，我覺得會唔會其實由教育司法兩方面開始會比較好啲咧，因為我認為其實而家中國最大嘅問題，點解我哋行唔到某啲改革，就是、因為其實係個即係文革之前就其實嗰文革之後嘅嗰陣時個教育水平係低咗好多，就算而家中國人佢都冇一個即係觀念，係啦，冇翻以前我哋即係大家讀中史嘅都應該有嘅一啲即係普世價值，係啦，咁佢冇咗，佢淨係乜都向利益睇。咁佢就話：如果今日喺，就算而家嘅中國細路仔都係，佢曾經有一個六歲嘅小朋友寫作講話去做貪官，大哥，就因為貪官有錢。咁如果今日喺，如果今日我嘅諗法就係，如果我哋做好教育，令到嗰我哋嚟緊好似我哋呢啲咁嘅而家讀中學生呢啲咁嘅中國人，如果我哋能夠係讀得好，即係能夠係認識到呢個價值，咁其實我覺得係最大作用。同埋我都比較注重嘅就係話，我們司法就係、中國，如果今日我哋能夠個司法係做到係比較獨立啲嘅喺中國裏邊，咁其實我覺得係最幫得到手咯。即係佢係能夠保護到講嘢嘅中國人。咁如果我哋嗰講嘢都講唔到嘅話，其實都好難，即係真係去改革咯。咁我係咁睇嘅，大家有冇？ 好，我一陣一齊回應係。好， 我可以回答你一個問題。依家個問題就係個黨與法，黨同法，黨同法律的問題。呢、這個問題咧喺中國改革嘅時候咧，已經討論過㗎啦。我想多揾兩座咧搞政治改革，但係當這個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咧，就開始政治上面咧就開始有優㗎啦。而家嘅情況亦都係中國嘅經濟嗰啲改革咧都處在好大嘅層次啦。呢、這個時候就開始在推動咧。政治怪唔怪啊？而家政治唔敢怪。其實咧，好多年前咧，我係大多數，我係移民過嚟嘅時候，嗰時候喺國內嘅時候就已經討論到黨大係法大，係依法治國。如果依法治國咧，法律就一定要獨立的，法院一家獨立。但一獨立咧，共產黨冇嘅，共產黨冇玩完嘅啦。因為咧，所有嘅法院嘅院長、檢察院、法院、派出所、醫院、學校。 乜嘢机构都要有个党委，都有一个党支部书记管到你，党系最大，全中国所有的机构，权力机构和民营机构都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有个党委，他是最大的。就党，那个还是中国的政治最根本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党领导要行。他法院，比如说，比如说你如果共产党和干部犯错法，到法院里去碰呢，可以要经过党的。啊，但是你如果还因为党还代表着政权呢，还代表着国家的政权，如果诱导党的呢，所以就好难诱导那个党的，好难拐的，这法律就不能够独立，法律一大党就没有了，就是党大还是法大，政人都很厉害，搞不了还不搞了，不能够搞了，这些问题不能够争，一争党没有了。 好，多谢。有冇其他朋友有啲回应啊？ 我先 回应咗两位，其实两位都好有见地，真系啊！呢位朋友咁年轻，真系好欣赏你嘅胆量啊！其实系有你系相当之有识见，正话个第问题就教育系好紧要。不過教育咧，你唔好似政府會做，政府會做你洗腦啫。OK， 政府又唔正喺大陸洗腦，因為政府想喺香港都洗腦依家，搞國民教育，因為覺得啲人聽話冇國家意識，係嘛？國歌都唔識唱，你班友仔，你明唔明？咁所以咧就佢依家咧，佢係好重視嗰、那個教育咧，就係佢係想灌輸一種意識。咁呢個意識咧就咩嘢咧？咁樣就係佢係。建築嘅即係想重新係高舉翻一個民族主義嘅旗幟。因為點解咧？大家記得啦，四個堅持，四個堅持你熟，即係滾瓜爛熟啦，係咪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道路啊，一黨專政。OK， 即係呢個共產主義、共產黨專政。咁啊，馬列主義坦白講冇咩人講，毛澤東思想要嚟笑下啫，依家毛澤東個像要嚟食，逼下情係嘛？咁依家近來就薄熙來想嗌人學到花無選，個習近平又咁樣，我都唔知點解想搞啲咁嘅嘢。不過毛澤東思想基本上係一種鬥爭嘅哲學，多過一種管治嘅哲學。我真係噶，如果大家讀中國歷史，矛盾論、統一論將全部嘅鬥爭。在那個時候的鬥爭的一個大的策略，所以毛澤東的他如果講叻的地方呢，他是一個策略家，他是懂得運動戰，懂得這個遊擊戰，到現在都要讀他的，即如果你真的研究毛澤東先生最叻的一件事，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這個運動戰，還有一件事就是那個宣傳戰就是統一戰線，也是毛澤東即是怎樣懂得統一戰線，就是聯合最大的力量將敵人孤立，咁其實喺戰場上都係咁樣，喺輿論上都係咁樣。咁咧，但係依家大陸點樣？第一冇曬㗎啦，馬列主義、華東思想唔係一種自覺嘅方式。咁剩翻嚟社會主義道路咧，今日任你講啦。依家其實佢又話初級嘅社會主義，實際係初級嘅資本主義。依家越走越資本主義嘛。其實好犀利嘅，你知唔知？依家其實佢越嚟越多嗰、那個私人經濟嘅體系係越嚟越大，咁就亦都係越嚟越多有錢人。依家大陸裏邊，咁啊國家當然佢又好多嘢都仍然係管住，但係走向緊資本主義噶嘛。依家問題就係你即係只係你個政府仍然係國有，即係仍然係管，即係擁有住好多嘅資產。咁呢個係真嘅，但係事實上高係從來未試過係將咁多嘅。資產咧係私有化，而私人市場係咁大嘅。依家嚟到香港，點解香港依家超過六成啊？我哋嘅股市六成係國有呢個國企，咁國企當然係上咗市啦，係嘛？咁啊係好緊要嘅。咁咧其實咧就剩翻成日四個堅持剩翻一個啫嘛，就係共產主義專政，即係唔係共產黨專政。咁共產黨專政就唔係一個意識形態嚟嘅。咁所以近來依家就係嗰啲人覺得共產黨你班都玩曬啫嘛咁就。咁所以點解後來發展咗個所謂叫科學發展觀？唔係科學發展觀，所謂叫三個 三個代表 係三個代表論。三個代表論咧，其實就係將資本家、知識分子同埋工農，即係廣大群眾話三個都有份嘅咁樣。咩進步嘅思想啊，廣大群眾啊，同埋擁有嚇、啊，即係上高嘅知識嘅資源嘅人士都可以入黨。其實已經共產黨已經唔係工人啦，已經可以係資本家。咁跟住科學發展觀咧，就係、是、即係繼續向前去到摸上，根本唔會再有以前嘅國家消滅論。好啦，咁調翻轉啦，唔淨止冇國家消滅論，其實馬克思主義應該講國家消滅嘅。最後嚟講，係剩翻一個管治嘅委員會，係國冇國家嘅啦，係一個無階級嘅社會。咁呢個當然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天方夜談嘅嘢啦。咁但係依家唔係啊，就係高舉翻民族主義出嚟，但係民族主義都唔係你講喎，你講都唔掂喎，一定要佢講。我話講。你知道我搞保釣咁耐啊，保釣運動啊，佢邊度俾你講噶？佢最驚添啊！內地嗰啲人如果搞即係搞保釣，佢又唔可以拉佢，但係佢話喂大佬，佢你唔好搞呢啲嘢啊！佢話民族主義嘅嘢咧，個雪球可以越滾越大㗎。佢話我哋個黨係唔會接受民間搞嘅，係咁樣嘅喎。索償運動去日本佢都唔俾你搞嘅，即係只能夠佢做，佢控制之下佢做。咁咧，所以佢就將個民族主義嘅旗幟咧，就愛嚟啦，建立一個強。有即係一個有影響力嘅中國，中國人可以出去海外咧，係可以好驕傲嘅，抬高頭嘅、啊、我哋個大國喺聯合國裏面有咁嘅影響力，咁佢係做呢種咁嘅思想嘅一種咁嘅塑造呢個思想，就係、是、我哋嘅中國人咧、啊、要以中今日崛起嘅中國嚟到自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一個綜合國力最強嘅國家之一、啊、我哋係成為。一個經濟上高舉足輕重的國家，同埋咧喺發展模式方面咧，我哋提供俾第三世界另外一個發展模式，佢叫東亞發展模式。咁同埋咧，同埋喺經濟發展上高咧，就叫做咧北京共識。嗱、啊，即係你上網睇到噶啦，叫北京共識，就同華盛頓共識就唔同嘅。華盛頓共識係另外一種發展嘅模式，俾到落後國家咧，如果你發展經濟就跟一套理論 ，IMF 啊 World Bank 嘅一套方式，建議你點樣發展。依家中國話唔係咁樣嘅，我哋嘅東亞發展模式加埋北京共識咧，係另外一種方法。咁當然係一種即係一種國家主導政權係可以專制嚟到先發展經濟。咁但係佢冇講到咧，經濟發展到一定嘅階段之後點樣咧？係咪一個民主化建立憲政咧？佢係冇講嘅。咁但係今日佢同我講就是、崛起嘅中國，大家以此為自豪咁就。咁然後跟住咧，你知道咧，依家喺大學裏邊啊，差唔多嘅。是收很多新的黨員，但全部是成績好的，全部是被一級榮譽生全部嗌你入黨。現在做很多的工作，然後就有好的薪水、好的職位。咁知識分子咧都係即係對知識分子咧都係唔錯的，如果你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咧，基本上高咧都係即係可以俾優薪厚祿俾你。最緊要就是你要講國家嘅政府要你講嘅嘢。你知道我一個朋友叫高志成律師。啊！佢系十大律师之一，咁后来佢帮法轮功申冤咁啊，惨啦，真系搞到佢鸡毛鸭血。依家十个钟，咁啊多次虐待，又律师牌停咗。咁佢第一次同我讲电话，依家十个钟好耐啦。高志成，你知道全世界咧都系嘈紧啦。佢同佢讲啊，佢话嗱，佢话高志成，佢话你知道你咁搞落去咧，你系冇结果嘅。依家国家嘅机构，我依家国家企业，请你做法律顾问。200万人民币一年，就是你只能够做呢啲嘢，你唔好搞第二啲嘢，系咁样嘅依家。咁当然高志成唔肯啦，咁啊当然好阴功啦依家。依家系咁样嘅，有能力嘅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全部买起嚟。咁所以咧，呢个教育系一个咁嘅问题。点解要控制传媒啫？其实系佢因为佢一定要系统一嘅思想。如果你民间出嚟提咁多新嘅嘢咧，批判嘅党咧，佢又唔会俾你做。依家最多能夠用一樣咩嘢咧？你揸埋你即係喺酒餘飯後，你坐的士，你可以鬧下呢個領導人，可以鬧下政府得。酒餘飯後你包人，但係你一有大眾傳媒，你可以出版啊，上電視、電台啊，甚至網上啊都唔得啊！幾多網上作家坐監，你知唔知？因為你一接觸群眾，佢就唔俾你。接觸群眾兩方法，一個就結社。你有所謂叫做連線，你一連線，一有聯繫，佢就拉你。第二種咧就係你向群眾宣示，佢就拉你。所以咧，咁啊只係俾翻咩人可以有少少咧， 即係佢都緩和一下啲人㗎。咁其實温家寶出嚟講呢啲都緩和啲人啫。嗱，佢有啲嘢都唔係太衰嘅，譬如呢本都係有水準㗎。而毛津洲嚇，嗰啲都係老幹部寫嘅嘢。嗱，佢第一篇文章係好刺激嘅喎，《中國憲法為何難以落實》，即係落實唔到啦，係咪啊？嗱，佢得喎呢啲咁嘅銷售咧，一千幾百本，最高級知識分子睇，網都上唔到嘅呢啲文章，幾難先買到啊？而毛津洲佢係咁樣控制，咁咧，所以咧個教育咧都係個控制輿論、控制教育機構，唔俾你即係同埋控制傳媒。咁你就好難做到好嘅民間國民教育。咁所以咧，你講法係啱，但係佢淨係知道呢個要害，所以佢控制。第二咧，法律都一樣啦。其實我哋依家我哋知道我係一個維權律師關注組嘅主席。咁點解我要咁緊張呢樣嘢咧？我就希望支持翻律師咧，起碼咧做好佢嘅專業工作，建立一個好嘅獨立嘅專業團隊，有專業精神，維護嗰個法制，鞏固個法制。咁雖然啲法律都落後嘅，但起碼都要政府咧落後嘅法律都要跟啦，你明唔明啊？你自己定出嚟嘅都已經衰嘅啦，已經佢連衰嘅法律都唔跟啦，依家最唔公平嘅規則，佢都可以更加唔公平到咧都唔跟嘅，因為稍為對佢不利嘅嘢，佢可以唔跟嘅。咁你點搞咧咁樣？咁所以我依家係嗰班維權律師咧，其實咧就係為嗰啲維權人士打官司，維護最基本嘅權利。要政府依法辦事咁樣，其實中國有一樣嘢你要知道咧，有一樣嘢啊，我都唔係即係唔能夠完全負面話嘅，如實講嘅。其實中國嗰啲法律唔係太曳嘅，人大立嗰啲法律都 OK 嘅，其實人大唔係太差嘅立嗰啲法律，但係執行衰嘛，執行衰就點解法庭衰嘛？因為法庭點解衰啊？呢個先生講得啱嘅，佢全部係有書記喺後邊嘅，審嗰個人就唔係判嗰個嚟嘅，出邊聽審個冇用嘅。因為佢聽完之後入翻裏面，裏面嗰個判嗰個唔使聽嗰個喺裏面，所以你見嗰啲法官出嚟讀個判詞，嗱香港啲法官好有性格噶嘛，你都賣個相出嚟，哎幾威嚴，你好有智慧點判啊？裏面讀嗰個判詞啊，起身好似學生讀書咁樣嘅，震騰騰嘅啦份嘢係咪啊？呢啲都唔係一個有性格係有尊嚴有能力嘅法官嘅所謂嗰啲，出審判詞係唔得嘅，全部咧後面有一個嘅合議庭，咁合議庭咧就政治有政治嘅嘢全部聽。全部佢係定曬嘅，咁啊法官真能夠審到嘅嘢咧係唔係好多嘅，當然都好過以前。依家有啲嘢都放俾佢哋啊，婚姻啊嗰啲即係太煩，冇乜水，冇乜 Jackson 嘅，咪由你自己咩咯，即係好煩嘅嘢，由你自己。但係一有政治有大經濟利益嘅，全部合議庭，跟住全個國家咧真係控制嘅司法制度。仲有一樣嘢唔係法庭喎，仲有就係公檢好緊要喎，公安。同埋檢察院都係好緊要喎。咁中國裏面咧，其實你知道應該獨立嘅，向人大係咪啊？特負責咁啊，檢察院同埋公安機構咧，都係好低分嘅。啲人即係嗰啲人大啊，相對嚟講不信任嘅票幾多下嘅，因為失望啊嘛。咁但係點解咁鬼冇用？第一經費唔係獨立嘅，啊，雖然向人大負責嘅，人大問佢冇用嘅，因為點解控制邊度咧？控制嘅權喺中國咧就係政法委員會，政法委員會是一個黨嘅機構。咁佢就控制曬成個公檢法。咁以前咧好犀利嘅，最八九嘅時候就係羅幹，就係呢個喬石噶嘛。後來到江澤民時候羅幹啊嘛，羅幹嘅時候已經打得好犀利嘅，羅幹係打法輪功打得最犀利嘅。跟住係邊個？呢個羅幹之後周永康嗰啲咯。依家咪周永康咯。依家係打得好犀利嘅，即係佢係將成個嘅呢個司法系統咧。呢、这個公檢法系統咧，依家其實完全係政治化嘅。咁我話俾你聽，點解覺得咁失望咧？即係除咗你正話所講嘅嘢，話咁啊，其中咧，2005年咧就委任咗一個新嘅，唔係2007年委任咗個新嘅人民法院嘅法官，啊就叫做王俊成，人民法院最高法院咧，即係 Chief Justice 所巴嚟嘅王俊成，你信唔信佢冇法律學位？唔識法律嘅人可以做人民法院嘅法官，跟住咧司法部部長揾咗個邊個咧？呢個係2005年委任嘅，叫做吳俊英，又係唔係讀法律嘅？兩個都係政法委員會入去。呢個吳俊英去做咩嘢啊？第一，捏啲律師捏到抽筋，有三個政策。第一，佢全部做群體事件，要當地嘅律協批准，即係群體性事件，即係如果你超過唔知10個客走嚟揾你，係同一嘅。利益 全部要當地的律師派要表明。第二就是你要每年拎個律師牌去吸引，即係話要重新呢個批檢你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年檢制度，每年一次。佢覺得你唔聽話，覺得你自己緊緊，覺得你成日見記者，就可以唔俾你。OK， 佢唔吸引你，你又唔做得律師，唔可以接案做。第三，正話你講得啱啊！依家最近出咗一個2008年出嘅，全部律師樓要有黨委，要有黨嘅支部，要有黨嘅支部，大律師有黨嘅支部，如果細嘅有一個黨委，有一個黨嘅代表，咁樣控制住你依家。咁所以咧，依家連依法治國最基本都做唔到，唔好講話法治咧。法治做一個原則咧，就唔係淨係依法咁簡單喎，你個法律仲要符合一啲原則，更高嘅原則，咁先係法治啊嘛。啊，咁就跟住黨領導人都要依法同埋遵從嘅原則，但係依家完全係做唔到，所以呢個時候倒退得好緊要嘅。其實有段時候比較好嘅，即係1998、1999年嘅時候簽咗兩個公約，咁啊諗住係可以，咁就2003年係咪又試過修訂咗個憲法裏面一條文嚟尊重嘅人權嗰啲嘢嚟，但係嗰啲全部係為申請奧運鋪路嘅睇嚟。咁又跟住嗰個政治及公民權利公約冇確認到嘅依家，所以唔需要人。唔需要去聯合國交報告，因為佢冇確認到，冇通過個人大，咁啊只係草簽咗。咁但係你草簽咗，你都係尊重嘅精神先去草簽噶嘛。但係佢完全唔遵守嘅嘢。咁啊所以依家係好大件事啊！依家係其實到我哋一般嘅觀察咧，就2003年係越嚟越近開始。咁啊到2005、2006年咧，佢哋就話因為係呢個西藏同埋新疆嘅事件啦。咁就加上即係近來又咩？咁但係法輪功又都打得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其實到接近奧運嘅時候，已經係打壓得好犀利。但係奧運之後咧，其實每一次每一個時刻，你都有個理由去打壓。依家就為18大鋪路。咁咧，完全都18大嘅，我哋繼續維穩啊！因為政權新嘅呢個啱啱接班啊，接咗班之後咧，就需要更加要穩定。咁所以永遠都係要有好嘅理由維穩，但實際上剛才同佢講話，其實你維權咧，你容許個社會能夠合法地維權，就係一個最好嘅維穩嘅原則啊嘛，係咪啊？我哋想革命咩？人哋維護法律俾佢權力都唔得，嘅權利都唔得，咁你咪即係逼官逼民反係咪啊？咁但係佢現實就咁樣，咁佢依家唯有啲咩咧？打到你盡，打到你驚。咁最近我啲律師拉咗入去咧，最近呢啲鋪係好結嘅，我諗真係。好多虐待啊，甚至係即係對屋企個威脅啊，對小朋友、對太太都威脅嘅，好衰嘅真係。啲小朋友都好慘啊，翻學即係翻文革嘅時候一樣，啲細路仔翻學咧，俾啲同學喺度整啊，俾啲同學喺度笑啊，搞到細路仔翻嚟屋企嚇，出嚟咁樣嚟向你施壓，係好慘。咁所以咧，依家成個國家就喺度白色恐怖。我哋唔係即係我哋嗌我嗌呢個字話反對白色恐怖，就唔係亂咁噏。我仲可以講多個鐘頭點樣白色恐怖，真係好離譜。不過依家個國家就係咁樣。但係咧，如果你聽話就 OK 喎，你聽話咧，你冇所謂，你走去啊，即係大花圖走去賭錢、跳舞、嫖妓小事嗰啲，甚至貪污都唔係咁大件事。佢貪嘅事，即係只要你唔好，即係總之佢咧就好多嘢仲係相對嘅個國家嚟講係小事嘅，不道德嘅事情。但係反為咧，你任何嘢佢覺得觸動佢政權嘅嘢，但係好少嘢都觸動到嘅，因為佢太脆弱啊嘛。咁佢就會施以好高度嘅鎮壓嘅手段，啊！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所擔心嘅，所以好陰公。即係你所講兩點，法律同埋呢個咩啊？法律係必須嘅，你建立咗法律制度，先至一步一步保障咗權利，有咗社會嗰個言論自由、教育提高，嗰、那個民主先至鞏固。嚇、啊！呢、這個係啱嘅，然後先有憲，即係然後慢慢即係憲政法治一步一步嚟，然後就落到一個共和民主。是應該咁樣走咧，係好穩定，即係比較穩固啲喎。但係依家睇嚟就唔係好，係非常之暗淡嚇。 你唔經唔覺又講咁多得啦 嚇？ 係咁咧就我諗我哋簡短好嘛，因為時間關係你唔好學下學咩唔得㗎。 即係其實頭先有啲好熟悉中國人都知啊，風險法係一家嚟嘅，其實大家都係黨嘅控制。即係其實你唔使理佢係公安檢察廳外法院，其實都係。大家都係聽住黨嘅指揮嚟做，大家係分工合作嘅，主要係咁同埋，即係我都好贊成阿何先生所講嘅，即係你睇歷世歷代中國人嘅革命咧，都係到最後一窮二白嘅時候，但係啲屋企人都死咗啦，咁點解唔去做革命咧？或者都死啦，係嘛？即係成家人都死曬咁就 死都唔識揸劍，但係點解要去罰？就係、是、你睇到咧，有時我哋都好悲觀，但係咧嘛，好似秦始皇咁中央集權嗰啲法力，即係嗰啲法律咁嚴謹，第二世都已經冧咗啦，即係每一期，即係我哋睇到末代嘅王朝都會亂。咁所以我哋應該對中國嘅對而家，即係香港嗰個嘅所謂示範作用咧，係好其實好用好應該係有樂觀，因為譬如你去呢個時代廣場對面間人民公社咧，人民公社都係有好多禁書嘅所謂禁書咧，都唔知係真定假嘅，即係有得講啲貪官啊、啲情婦啊咁嗰啲嘢，即係等於一本厚嘅八卦雜誌啫，啊，即係對大陸嘅人嚟講好吸引。咁你見佢哋掃完啲 LV 啊、Gucci 咧，又跟住就上去掃嗰啲禁書嘅，真係嘅。即係我上去睇嘅時候咧，好多人即係年輕嘅咁樣，即係對佢嚟講，佢哋唔單止我唔係扮係八卦雜誌咯，而係佢哋真係想知道一啲佢哋喺上面得唔到嘅嘢。所以一方面係佢哋係好有錢，佢哋都落嚟都係吃吃喝喝，係咪先？但係另一方面，佢哋都係有即係嗰個思想咯，其實係同埋即係你睇到喺嗰啲大陸嗰啲人去嗰啲酒樓附近咧。周街都係擺滿曬嗰堆書，即係肯定佢哋好多人去買嗰啲書。除咗啲三級嗰啲之外，即係其實總之一樣嘢，逢係禁嘅嘢喺裏面冇嘅，喺香港都有市場。係啊，總之即係你睇到你知㗎啦。即係佢哋如果冇市場，啲報販都唔會徵嗰啲書出嚟，即係度俾人買。咁我覺得經濟咧，我自己都睇到，無論香港咧或者大陸咧，其實今年都危險啊，都好危險，因為個樓市去得太重，香港都係去得太重。大陸更加去得好盡，因為你睇到嗰啲財富咧，即係集中咗喺好少人嘅身上。咁有一日咧，我就八卦喺 showcase 呢個本書，佢講叫 Beijing Club， 咁咁就係 promote 緊香港嘅嗰啲會咧，嗰啲飲即係嗰啲叫即係去兩三點啊，又會有 P 有剩嗰啲咧。佢其實講咧，佢話喺海南島兩年就已經四日嘅叫做富豪聚會，四千個，今年就六千個。有二百個坐私人飛機落去，而家佢哋咧法拉利三百萬已經係小事啦。嗱，遊艇咧要全世界最靚嗰啲，而家係私人飛機，我哋嘅大明星啊范冰冰啊，人哋問喂你夾唔夾部門啊？佢話做乜夾啫？我就係部門，即係佢有私人飛機。 哇！ 即係我睇報紙話佢坐私人飛機唔知由北京落去深圳定邊度啦？即係大家都係使阿公錢啫嘛。係嘛？中石83萬去買支酒喺邊度嚟？即係嗰啲錢喺邊度嚟？全部國家企業嘅錢，其實國企嘅錢，唔係即係中央嘅錢，只不過佢上咗市啫嘛，係嘛？咁大家嗰啲中銀啊，嗰啲高層可以調動嘅，點解？其實大家都係我幫人嚟啫嘛，係嘛？我做完農行，咪走去做中行咯，即係黨係咁指揮我去轉，係咪先？咁你諗下揸架嗰個？人過去背方咁樣，當然啦，係滑角啫，係咪？呢啲係商業嘅嘢，但喺大陸裏邊啲純粹係即係黨裏邊組織嘅調動嘅。咁當時候我都喺大陸做過嘢，當佢哋嗰班嘅人去到呢個外資公司做嘢，佢每個禮拜五要翻學習，去一個叫做Fasco 嘅公司啦，即係嗰間公司就係一個好似叫 employment agent 咁樣，所有嘅人都要經呢度去外資局做嘢，每個禮拜五翻去就係要學習。即等於佢哋當時嘅黨委，佢哋即係每個禮拜大家就可以唔使嘢做嘢嘅，翻去叫做傾下偈啦，睇下黨有咩指示俾你啦。咁即係其實嗰間公司就係做呢樣嘢咯。咁但係當時候已經係好開放啦，只不過大家都要翻去當放下假，反正都唔做嘢，禮拜五下就 hea 下咁樣，即係散班散 band 翻去放翻屋企啦。但係嗰個黨嘅組織就係咁樣，正如我先生所講，每一個單位、每一個組織都係黨委書記同埋嗰個即係。即係你上邊仲有掛頭咯，但係廠長後邊仲有掛頭，嗰、那個先係最重要嘅。 好，唔該曬，唔該曬。有邊位朋友講啊？ 你講先，唔係你講先。 想提翻即係嚟緊翻應今日嗰個生態革命，發到問到個關係嘅國際，即係好似過咗十秒圍城咁，當時嗰、那個即係個假設嘅一個故事就話要保衞嘅一個。孫中山咁樣就要試好多即係犧牲啊！咁我哋聽日好似感覺上有另一場個保衞，保衞民主女神啊！即係我哋即係有啲相關，好似即係大家都有啲具體象徵意嘅嘢咧，而且搞啲人去即係去點去撐住，同埋你就係剛才講到中國依家嘅即係困局嘅問題咧，我哋因為 哋頭先而家個點講，即係人口人心嗰、那個，即係心灰意去走去嗰個展開，而且少咗當年嗰、那個即係真係為國家要做啲嘢，而俾人打壓之後嗰種咁樣嘅扭曲咗即係心態，而導致而家咁樣嘅困局，同埋咧而家要求平反學社嗰、那個即係訴求點樣結合到佢同而家衝突嘅問題，佢即係互相去互動，而係即係推動到即係又可以平反學社，又可以即係變為一個即係推進民主國向前嘅一個即係動力啦等等。 不如俾埋上邊朋友講，咁我哋差唔多時間最後依個問題好嘛？ 我想講講辛亥革命最成功的地方，推翻咗呢個封建制度，就封建王朝。如果唔係咧，我依家仲梳條辮，即係我公啊，我太公啊，都係梳條辮嘅。即係嗰時咧，即係嗰時辛亥革命之前咧，嗰時清朝啊，我屋企啲太公啊公都係梳辮嘅。最好嘅作用咧，就推翻咗封建王朝同埋呢個封建制度。不過依家多咗我變咗。衍生咗個新嘅封建制度同新嘅封建王朝，唔使講你知係咩啊？即係我覺得依家呢個大陸呢個執政即係同呢個封建王朝冇分別啊，同呢個封建制度，不過佢啲封建制度嘅新封建制度，即係將來嘅事啊，唔知點樣發生，將來嘅轉變啊，唔知點樣發生啊，即係等我放長雙眼睇下佢要，唔該。 就試下講係咧，睇下 韓俊仁。好啦，中國都係一個封建王朝，推翻一個封建王朝，喺呢度重複。 嗱， 總之中國咧就唔能夠長治久安啊。總之係唔能夠長治久安，受劣一劣，受劣一一大大大劣。 咁啊，睇下韓俊仁做埋回應之後， 最後嗰個咧，嗰個講法我好同意啦，即係變咗一個循環啲㗎，即係唔係一個進步。咁啊另外那位先生所講到的即係裏邊嘅腐化的情況咧，即係領導人，你點會不知道啊？其實係佢啲講到話亡黨亡國嘅啦，可以即係咁嚴重的字眼出埋嚟。不過你有心無力噶嘛？依家即係有幾個做法，有幾個講法。一個講法咧就係、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嘛，因為下低啲山頭大過西地，咁變咗咧就其實依家差唔多咧就係、是。等於末朝的時候咧，即係好多，即係嗰啲一個王朝咧，到臨尾嘅時候咧，即係皇帝你同啲凡俗啊，同啲咩嘢，可能宦官啊，嗰啲將領啊，大家要講數，即係差唔多係一個情況之下咧，即係呢個咁嘅穩定咧，要大家即係嗰幾個有呢個特權嘅羣體咧，要大家傾點數嚟到繼續維持翻呢個特權。然後繼續咧享有翻你嘅利益，繼續掠奪你要掠奪嘅財富，依家差唔多係咁樣。有冇理想呢？如果温家寶所講嘅係理想，但係有咩嘢落實喺度咧？我成日都笑，我話温家寶講嘅嘢咪即係劉曉波所講嘅嘢，係嘛？不過劉曉波坐監，你係總理，出去外面有就係、是、可以好風光講，翻到內地有邊人嘢做得到出嚟？係做唔到出嚟，係咪啊？咁呢個就係、是。好清楚，但係佢個腐敗咧，係將會係一個即係將來嗰個做就係、是、當有第二啲社會因素爆發嘅時候咧，呢啲腐敗所引成嘅民怨民憤咧，就會爆出嚟，係一發不可收拾嘅。咁呢個就係好清楚嘅。咁正話你所講嘅八九民運咧，佢嗰個平反係一個唔係淨係一件事咁簡單，而係代表咗成個政。嘅管治哲學嘅改變，就係、是、你要第一，你知共產黨咧，即係當佢去到改變個黨嘅對某啲事嘅評價咧，即係換句上講，有一個新嘅哲學同埋權力嘅好大嘅轉移好多時候咁樣。當年你大家知道咧，係做過兩次嘅若干歷史問題嘅決議，係咪啊？第一次就係1945年嘅時候咧，第一次歷史決議。其實差不多就是清算了以前流蘇派的理論，然後建立這個無流當時那個即是如何去到是統一，以及是即是他的戰略的觀點，他是即總括來說是華東劉少奇的老師。第二次呢就是差不多是一個清算批判華東的極左路線，然後呢就是建立一個新的一個所謂一個現實主義的路線。但當然共產黨是很厲害的，很有理論， 佢話毛澤東思想咧仍然係正確嘅，係最高嘅智慧。不過毛澤東思想唔係屬於毛澤東本人，毛澤東思想係成個共產黨嘅結晶。毛澤東所做嘅嘢違反咗毛澤東思想，即係佢好嘢嘅，即係可以整啲咁嘅嘢出嚟。咁所以咧，你如果將來嗰八九民運嗰個平反牽涉成個思維嘅改變，咁從而咧就係你一定係背後就係有大嘅路線政策嘅改變，亦都會牽涉到權力結構的改變。做唔做得到咧？呢、這個梗係唔係簡單咧？所以唔會單一地係八九民運嘅改變。這個八九民運嘅平反，我哋要求八九民運嘅平反之後係一串嘢嘅。你見到其實五個係一體嘅，唔係要同時發生，但係五個邏輯性是一起的，亦都是會順理成章的發展，這樣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結束一黨專政，是吧、還有一個什麼、不是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你要追究歷史責任，是吧？將歷史真相講出來，平反八九民運這幾樣是一致的，這個結束黨專政建設民主是一致的，是當一樣有發生的時候，第二第三樣就會發生的。當然你又會不會是有一些的包容，有一些的和解，我不會排除這些東西。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機會的話，有些地方是成功和解的，就是給那些人是有一個出路，但現在都不用，那些人都死了，現在是不是當年鎮壓的人都死了，所以這個和解可能不需要。那時候南非不需要和解，是不是？那時候那個 declare， 就是為什麼要跟他說，我給你聯合政府，我不會追究你的白人的鎮壓。曼德拉咁梗係好嘢啦！呢個歷史上高，即係一個好可歌可泣嘅一個成功嘅權力嘅轉移啦。曼德拉同埋戈巴楚夫係最偉大嘅兩個嘅 statesman 嚟嘅，即係喺我嘅心目之中嚟講，甘地呢三位係最偉大嘅人。咁咧就係、將來中國點走咧？就係呢啲呢個是非問題係必定要解決，但係解決嘅時候係整體去解決。當然個時序係會有先後，但係係不能夠避免嘅。咁依家即係簡單講咧，即係中國政府就係喺呢個班流之中，佢諗嘅嘢亦都唔能夠淨係諗一件事。咁我哋就係推動我哋香港即係應該可以做到嘅嘢，但我哋即係扮演咗一個歷史嘅呢一刻呢個時代嘅一個角色，同埋咧係履行咗一個歷史嘅責任。即係我覺得我呢一代係盡咗我哋自己應該盡嘅力。咁我覺得應該都值得有少少我哋大家覺得係我唔好用自豪嘅字啦，即係我覺得咧對得住。我哋所做嘅嘢對得住我哋呢一代同埋下一代，但我應該但要繼續要堅持落去。 時間都充裕啦，咁今日會議咧就差唔多到預設嘅時間，不過頭先睇到大家嗰個嘅討論氣氛咧未預設嘅，係一同想討論落去。咁但不過咧，我又快到嘅時間關係，希望大家咧帶住今晚呢個討論氣氛咧，可唔可以今個星期日晏晝一點鐘嚟到圍院再進行討論咧？因為我哋喺星期日一點鐘咧至三點鐘有另一個嘅座談會，係講一個就係頭先講嘅入面嘅一部分啦，就係茉莉花嘅一個即係借咗個鎮借咗花呢個名義咧嚟到鎮壓呢個國內嘅即係一個民主運動。呢個係我哋覺得即係成個香中國嗰個嘅無論係人權啊各方面一種倒退嘅現象嚟嘅。咁我哋將會有一個座談會講呢個問題，咁希望你哋咧能夠可以出席。就是星期日晏晝三點一點鐘至三點鐘在圍院嘅，完咗啲講座之後咧，我哋就有一個民主大遊行。咁咧就係每年一年咧，我哋喺六四前一個星期日都有呢個行動嘅，希望你都參與呢個行動。咁所以咧就係一箭雙雕啦，希望你一點鐘一直咁啊一直參與個座談會，繼續咧就親密同埋個遊行咁樣。而另外咧，我哋跟住咧就有一個嘅就聯署簽名係支持呢個嘅我哋個五大嘅訴求嘅，包括咗先講啦，係將個屠城責任啊、平反八九民運啊等等，咁希望你都可以係即係去我哋嘅同事嗰度咧，係報名就登廣告，咁係呼籲更加多人咧係支持一啲嘅訴求之外，仲有希望咧就藉住嗰次嘅廣告咧，係呼籲大家參加六四當晚嗰個嘅聚會噶，因為大家知道六四廿二週年就喺下一個星期六啦，就係、是、一個嘅六四。22周年的促金集會，希望你們呢就你自己參加之外，都希望你親密之友都一起同時參加這個活動。還有一個特別 的活動是今年才有的，就是因為有22周年的關係，就在6月3日下午到3日下午6點鐘開始，就在圍院呢 有班同學開始參與一個叫學廣場嘅日語夜嘅活動，咁佢咧就會係過夜嘅，直至到第二日咁樣，係希望咧就再次重複去反映翻當日六四之前嗰個情景出嚟嘅。咁喺當晚夜晚黑，當然有啲嘅討論啊，有啲咩活動咁樣，咁希望大家能夠去支持一班嘅年青人辦嘅活動咁啊嘛。咁我哋一連串活動都係圍繞住就係嗰個六四嗰個嘅主題嘅。希望大家能夠可以盡量參加，好唔好？咁今次咧就好多啲大家係出席今晚嘅座談會啦。記得星期日再見，好唔好？ Okay， 多謝大家。